各位晨光的听众早晨 ,Ficky 呢返到嚟直播室啦。今日呢係2024年2月28号星期三嚟嘅。农历呢就係正月嘅19喎。大家收听緊嘅係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呢几排呢嘅天气呢真係唔係好稳定呀。睇咗呢今朝嘅天气预测呢这个礼拜尾呢又会转冷啦。咁大家真係要小心啲。希望大家都着多件衫好好保重身体呀。 晨光每日一格， 经常都会听到有一句口头禅，很多人都会讲的，就是如果当初点点点那就好了。诶，如果俾你真的可以从头来过，是不是真的可以避免到一些事情，又或者改变一些事情，而你又是合乎你的心意，你又会觉得嗯咁就好啦咁呢？其实在一些控制不到的事情的里面，控制不到一些的结果的里面，是不是就是要觉得嗯如果咁样做的话，咁样发展下去，必须咁样发展下去，咁就是一定是好的呢？其实在这个循环的里面呢，很容易会令到我们跌落了一个很痛苦的陷阱里面，不断在怪责，哎呀当初这样这样这样就好咯。其实这样只会令到我们更加不开心，可能你会怪责自己啦，怪责其他人啦，甚至可能会去怪天时地利人和不合。但其实根本呢，这样继续去怪下去都不能够解决问题，只是能够令到你的情绪发泄出来。如果选择要去怪责，哎呀当初究竟哪个错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在那一刻你可以选择第二个选择，即是用第二个角度来去看同一件事。有阵时我哋想快乐，我哋想开心，都要放低一啲嘢嘅。嗰啲嘢就系叫执着。所以如果你都经常系用如果当初点点点就好啦，成日都挂喺口唇边嘅，今日我哋学习试下放低佢，唔好再将佢放喺口唇边。 车与飞机转眼再不足够，别害怕，你拥有的天赋的一对双脚伴你可漫游。如果有一天你屋内家私一旦再不拥有，别害怕，那温暖的家里的成员欢笑伴你于床头，心乐透。人的快乐在乎学晓等候，另类不归于你，你便毅然地放开手，越抱着只会越嬲，只足一世你便富有。人善天默许简单一个道理，怎么不看透？任君多美丽富裕，在最后平头，每种因果是有天收。人算渐默契，你懂得以后掌握心中节奏。只要识得落，谁得好，天天里笑得开口，便已足够。 每一天 归于你，你便毅然地放开手，越抱着只会越嬲，知足一世你便富有。人善天不欺，简单一个道理，怎么不看透？任君多美丽富裕，在最后平头，每种因果是有天收。人善天不欺，你懂得以后掌握心中节奏，只要识得落谁得好，天之女笑得开口，就已足够。人善天不欺，简单一个道理，怎么竟不看透？任君多美丽富裕，在最后平头，每种因果是有天收。人善渐默契，你懂得以后掌握心中节奏，只要识得落睡得好，天天女笑得开口，便已足够。如果有一天战争与饥荒充斥全个地球，别害怕，你心我心手与手连成一线，为你可奋勇好朋友。 刘德华，如果有一天。 晨光 Coffee Time。 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的微雨，日间最高的气温大概20度，会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间中就会吹强风的。而展望听日日间都是温暖，而随后一两日就会稍微转凉了，显著转凉添啊！气温就会降至到去14度或以下，而下周初气温就会逐步回升噶啦，但系就会有几阵骤雨嘅。而家嘅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83%。喺2019年咧，喺施政报告里面都有讲啊，就是说要推出船只资助计划，那就会预留57亿来到去资助渡轮公司，分两个阶段来到去全数资助10条离岛渡轮的航线，这样说的。希望可以全面这样去更换比较环保啦，而且是崭新的船只来到去取替现在我们现有的船队的。咁运输署咧喺琴日就公布咗咯，第一阶段之下22只新船，其中个3只咧就交到去2间嘅渡轮公司啦。咁喺今年嘅3月，好快咯，因为咧星期五就系1号啦，3月咧就会陆续投入服务。咁呢3只新船会喺边啲航线会见到呢？第一条就是中环去长洲的，第二条就是中环去梅窝，第三条就是中环去平洲的。这些新船无论在设计、建造的过程，甚至是用料、配备方面，都用了一些崭新的技术，而且还用了一些碳纤维的环保物料，希望可以推动到环保的。不单止是他们用料方面是用了一些环保的物料，刚刚也有说的，就是希望有一些新形象给大家。那是什么来的呢？原来在设计上面他们也会以人为本的， 好似就系设置一啲无障碍嘅洗手间，又有哺乳区、充电设施以及系宠物专用嘅座位等等。睇到新闻入边嘅相片咧，见到新船嘅无障碍洗手间，佢系有自动门嘅，望落去咧好宽敞，正正方方形咁样。咁有啲新嘅专用座位就系可以方便一啲携带动物嘅乘客使用啦。咁嗰啲专用座位咧，就见到有红色标签嚟到去标示住话俾大家听系边几个位置嘅。咁见到相片咧就系喺座位嘅头排嘅位置嚟嘅。咁头排嘅位置就可以俾动物可能瞓喺地下嘅时候。面积比较大啦，空旷一啲啦，冇咁挤迫。新船咧都设有呢一个哺乳区，呢个哺乳区咧见到照片咧就系喺后排嘅一啲角落嘅位置嚟嘅。咁原先假设一排可能有三个座位，佢就变成得两个座位，而两个座位中间咧就会有台，而且仲系有窗帘添，即系围封住嘅。其他人是看不到的。有这些的无障碍洗手间、哺乳区、一些充电的设施，甚至是宠物专用的座位，都是希望可以提升乘搭的我们可以体验到一个舒服又开心的旅程，同时也都可以推动下环保。很快就三月了，不知道大家又会不会选择试下在假期的时候乘搭这些的船去到长洲、梅窝又或者平洲。不过他们现在只是每一条航线只是得一格的，新船得一格的。如果你要特别坐新船都要看看你好不好彩的，因为有些旧船还用的。不过不要紧，陆陆续续就会有新船来去投入工作，咁到时大家咧就可以有新船享用。等我坐完之后都同大家讲下个体验系点样呢？朝头早听啲好舒服柔和嘅音乐，呢首系嚟自云浩影《回忆半分钟》。 转又转，聚了又散，极远外面。怀疑就快落雪，就快换季，换走落雨。雨中央公园，初初都市渐变黑了，仿佛看见你，依稀对望。回忆的半分钟，那个冬天静静的相拥，冰封半分钟，有你的清洁使我面红，奇我幻想有天去北极，游着行着却不记得苦于顽抗。不多等到曙光才消失，生活很压迫是吗？压到内受了委屈。到该怎么来唱？ 相拥，差点看不懂。第五街飘雪，一片白梦，你手上的戒指半掩着，凝望你咖啡杯衬前的明，记忆又疯。 晨光第一线， 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龙年啊嘛，就梗系同大家睇下啲龙嘅四字成语啦。今日睇呢一个龙飞凤舞，究竟龙飞凤舞系可以形容啲乜嘢嘅呢？系咪可以形容去人度嘅呢？诶，原来唔系嘅，系形容一啲字迹里面嘅。咁但系原来形容字迹咧都有两个嘅用法嘅、哦。第一个咧就系褒义嘅，第二个咧就系贬义嘅。咁可能会形容一啲人哋嘅书法，诶，佢叫笔势咧就系飘逸多姿嘅。如果贬义嘅话咧，就系形容人哋嗰啲字迹，诶，喂，好凌乱、哦。嗱，褒义可以点样形容呢？形容啲人嘅书法犀利嘅犀利嘅，诶，佢嘅草书写得啊，真系龙飞凤舞，气势非凡啊！又或者，诶，佢写嘅草书龙飞凤舞，不愧系书法嘅名家吓。咁、啊、如果用喺贬义上面，咁你就会点样讲？可以话人哋喂，你龙飞凤舞嘅鬼画符边个睇得出嚟啊？又或者，喂，阿 B B， 你写嘅作业写到龙飞凤舞，老师都唔识睇噶噃。甚至有呢、這、一个，你写字写得咁丑，写到龙飞凤舞咁样，你自己都认唔到自己啲字迹啦，系嘛？咁所以如果下次有人赞你嘅字迹龙飞凤舞，你都要谂一下，究竟佢系赞你啊，定系弹你啦？ 四时廿八分，原床位置很近，但留信心了两身，停顿了突然又会有觉好瞓。既然勤力重要，眼前成叫点灯正左耀，上层在拼搏发奋，成就了下层亦要照顾心跳，纯粹天意。我进柜里我不介意，上懒惰也不成功，脑袋都要下重功。装修了一百天，耳朵已酥软，装修过先至知，我都有心血需要，每个间隔需要建设出好笑。命运遇着电钻，应该怎解决？局面日夜在转，我也不多怨，怎算？怎算？试过自发觉最差境况会有天中断。八时十五分，听回十个口信。 喂喂喂喂， 录下各种呼喊，但是我听不清楚。被敏感没办法等乌烟瘴气下沉，人速紧节奏缓和噪音。换中间协奏曲多相衬，纯粹天意，不要动气我不介意，思水换个水喉通，脑袋可继续放松。装修了一百天，耳朵已松软，装修过先至知，我都有心血需要，每个间隔需要坚持出好笑。命运遇着电钻，应该怎解决？局面日夜在转，我也不多言，怎算？试过自发觉最差境况会有天中断。 陈柏宇的楼上装修。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将在今早十一点发表新一份财政预算案，演辞和有关资料会在预算案的网页同步发放，市民可以在网上浏览和收看直播。演辞文本和摘要单张将在民政事务总署辖下二十个民政咨询中心、指定的政府办公大楼、公共图书馆和公共屋邨商场等地方派发。陈茂波在立法会发表预算案后，下午三点会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晚上七点半将出席由电视台联合制作的财政预算案论坛。另外，陈茂波会在星期四朝早八点出席预算案联合电台节目《财政司司长热线》。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今日将展开在港最后一日的考察调研行程。在昨日的行程中，夏宝龙到西九文化区考察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了解香港的文化艺术发展和推广及弘扬中华文化的工作，又同大約四十位香港青年作互動交流。另外，夏寶龍亦由行政長官李家超陪同，在政府總部同經濟專家座談，並聽取意見建議。世界糧食計劃處副執行主任思考在聯合國安理會會議上警告，加沙北部從1月23日以來已经没有任何人道主义组织提供援助，如果没有任何改变，当地的饥荒问题将迫在眉睫。联合国人道事务官员拉贾辛加姆亦警告，加沙大规模饥饿几乎无可避免。他指出，目前加沙有至少四分之一人口，即是576,000人，距离饥荒仅一步之遥。其中加沙北部有六分之一的两岁以下儿童患有急性营养不良和瘦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助理总干事马丁纳警告，加沙大约九成七的地下水据报并不适合饮用，当地农业生产正是开始崩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二十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日间温暖，随后一两日显著转凉，气温降至十四度或以下。下周初气温逐步回升，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十八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 使用道路勿分心。 CIBS 人人广播， 点先可以赢在起跑线？等资深言语治疗师 Miss Anna 话你知。 喺我哋幼儿界啦，赢在起跑线咧系要嘅。我哋要认识每一个小朋友，点样帮小朋友喺各个项目，譬如话言语啊、心理啊、智力啊发展等等。咁呢个咧就真正赢在起跑线啦。 CIBS 节目 BB 保你大，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早晨，朝早六点三十六分，继续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二线，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头先有 Vicky 啦，咁啊而家咧亦都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嘅，咁啊都翻晒嚟噶啦，咁啊希望大家都系同我哋一样。精精神神咁啊，繼續咧就係翻工嘅。早晨 ，Vicky。 早晨，小白。 係啦，咁啊，今日咧，咁我哋都即係順利就翻工啦。咁啊，但係咧都可以即係如果同大家傾嘅話咧，有啲咩可以傾咧？就想同大家講下呢一個喎。啊，原來咧隨住啊，即係一個人嗰個嘅年齡嘅增長之後咧，咁我哋識嘅嘢咧就應該會係越嚟越多㗎。而我哋擁有嘅家庭咧，亦都係即係大家都應該會穩定啦。意思即係話咩咧？可能你十幾歲二十歲開頭嘅時候咧，仲係周圍顧著去玩嘅，識下女仔啦，識下男仔啦。以前咧就八十後你又唔係啦。但以前八十後嗰啲咧就好中意去嗰啲咩啊？disco 啊，你記唔記得？即係你有冇睇翻啲歷史啊、文獻啊咁嗰啲？啊，未去到文獻嘅，即係睇翻啲人講翻，哇！八十後好中意咧就玩嗰啲。 聽表姐佢哋講。 我哋表姐八十後啊？係 啊係啊係啊！因為我都屋企大家族嘅，我哋孫婆婆孫嗰邊有十三個兄弟姊妹嘅。 大家族啊！哇，諗起萬子良添，我哋真係。你唔知點解噶啦？ 係咩？我 萬子良以前都係大家族啊。 咁又唔係，咁但係又聽表姐佢哋有講嘅。咁你話如果我嗰陣時咧，九十後咧，九十有啲咩消遣咧，就係唱 K 啦。 哦， 係啦，好多 K lunch 啊咁樣。 所以電視台都會做咗套連續劇叫做卡拉屋企卡拉 OK 卡係係。 好係類似啦。 好啦，喺下突然間唔記得咗個名添。好啦。咁八十後咧，其實以前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嘅，例如頭先提及過嘅落 disco 啦、唱 K 都未嘅，或者去玩嗰啲滾軸溜冰。滾軸溜冰咧，我自己細個都有去玩嘅，咁啊好似著住隻鞋咁，但係又唔係刀片嚟，嗰啲滾軸溜冰係有四個轆嘅，係啦，四個轆嗰只。咁我細個我仲係家住美孚嘅時候咧，咁啊如果啲而家聽緊心機美孚聽眾咧，就應該大家試下勾下回憶啦，冇錯啦，我哋美孚人咧會叫嗰個做橋底橋底嗰度咧就有乒乓波台啦，乒乓波台隔離咧就有個溜冰，我哋叫溜冰場，其實真係滾軸溜冰。好啦，咁嗰個場咧其實就好細嘅啫，但係亦都有唔少街坊咧就中意落去咧就玩下嗰、那個滾軸溜冰嘅。係啦，咁我覺得咧其實都幾開心嘅。咁如果你話我有冇落 disco 嗰啲，即係坦白講啊，我啊真係比較上少落 disco 嗰啲，係啊 ，disco 啊 ，pub 啊嗰啲， 我都唔得嘅。 夜店啊，我真係比較上少、啊。 我有去過，但係唔喜歡咯，因為我覺得好嘈啊。 係好嘈。 係啊， 都傾唔到偈嘅。 唔係，有啲人話特登啊嘛，有啲人話特登，仲要咁。 嚇？你明唔明啊？即係你係咁同我講同一樣嘢，我係咁喺度考。 有啲人话特登噶，特登咁大声、就系你要贴近呢个耳仔同人讲讲嘢，亲近啲。 系，我都有听过。 咁但系我就觉得好嘈咯，我唔中意。 系咯，同埋入边嗰个太迷幻。 太迷幻，即係個感覺咧都真係大家都搖下搖下咁樣啊，冇 focus 嘅，大家都個樣好似咁，所以我都即係坦白講，我都麻麻地啊。好啦，點解突然之間又講翻起啲八十後嘅玩意？八十後其中一個玩意咧，就係到而家都係一樣，我覺得連貫到嘅就係遊戲機。 嗯， 游戏机真系可以横跨咁多年代。嗱，我哋唔讲系边一款嘅游戏机，我哋就系讲电视游戏机咧。其实由咁多年以嚟去到今日咧，都仲系玩紧嘅。 系。 不过而家嗰啲机系劲啦，又 AR 又 VR 又咩 R 都出晒嚟啦。而家咁以前嗰啲就真系拎住个譬如我以前玩红白机，插电视机，跟住拎住个手掣喺度噔噔噔噔噔噔噔咁样嘅啫。咁去到而家咧，就算都系玩噔噔噔噔噔噔噔嗰个咧，都已经咧系去到即系真系真系识飞啦吓。系啦，真系识飞啦，去到好似头先成语咁识飞咁。好啦，咁而家咧就即系知道咧，既然有咁多唔同嘅叫做玩意啊，八十后嗰啲，其实有啲都留咗喺度嘅。咁但系。始終咧，大家都如果八十後嘅好多都已經係成家立室啦，咁啊要再揾翻以前嗰種嘅味道咧，你仲邊度得閒夜晚都係落去嗰啲咩咩啊咩啊嗰啲咁嘅地方，你唔得閒嘅啦嘛，因為你有小朋友嘅功課要追啊，你有你自己嘅另外一個嘅生活圈子啊咁。咁有一樣嘢好嘅咧，就係有啲人亦都會睇準呢一個嘅商機。 嗯， 所謂嘅商機就真係話佢哋知道一啲八十後嘅朋友咧，其實佢哋仲係好眷戀。以前青春嗰种嘅火花，虽然啪一声就青春就过咗啦，但系佢可以令到你嘅火花再重现， 系啦，延续添， 延续唔到噶啦，青春点延续？重现系啦，昙花嘅啫。点解话昙花咧？因为咧，原来喺外国咧，有啲专系货翻八十后嗰啲，而家我哋都叫做系年轻嘅家庭同埋即系有稳定工作嘅生活群一群啦。咁佢哋都花咗好多时间咧喺自己嘅小朋友身上边，呢个系嘅。咁慢慢咧，佢哋同嗰啲譬如系pub 啊、酒吧呢啲咧，就已经即系佢哋都淡忘咗即系就忘记咗嗰阵除，同埋忘记咗嗰种黐立立嘅地板。好啦，咁所以咧呢、這个就得意啦。喺伦敦一个嘅地方，咁佢哋就专系为嗰啲八十后嘅朋友咧，就设计咗一种属于佢哋嘅舞池。有佢哋嘅地方，有佢哋嘅 disco。咁特别嘅地方咧就系、是。今次佢哋呢一个咧就叫做佢哋我哋平时嗰啲会叫夜店嗰啲，中文写夜店。 系 今次写日店，叫 day fever， 英文叫 day fever。好啦，咁呢一场嘅叫 day fever 咧，佢专门咧就系为咗八十后而设，而且个时间咧真系为大家度身订造。佢系下昼两点开铺嘅，系啊，所以叫 day fever。下昼两点开铺，然后夜晚最迟八点钟咧就打烊噶啦。 哦，唔会俾你留太耐。 唔会俾你留太耐嘅，因为都要你交人啦咁样。咁亦都方便大家可能翻屋企要照顾自己屋企啊，维持翻一个正常嘅作息。咁第二日翻工，咁唔通你真系昙花一现嗰只，你都要为咗佢咁样吓倾心落去咩？咁唔使啦。咁你就可以咧去嗰度享受一下以前嗰种八十年代嘅音乐，因为佢哋都会主打翻呢啲八十年代嗰啲音乐放喺入边嘅。即系如果我去嘅话，就会听到嗰啲咩谭校长《母之恋》啊。系啦，呢啲或者系近藤真彦嗰啲歌啊，咁啊，因为八十后八十年代，香港好多都系风魔香港嘅一啲日本流行音乐，或者改编嘅罗文啊、捞记好多歌啊咁样。 哦， 系啊，热咖啡我入去，可能我见到热咖啡咁样，系啦。不过佢揾啲新人扮汪亚姐热咖啡咁样啦，系啦。咁我觉得都有趣喎、啊、呢、這个。咁所以咧，做咗爸爸妈妈嘅好多八十后咧，佢哋就。有陣時個心咧都覺得係唔錯喎，可以揾翻自己當年嗰個嘅火花，咁所以佢哋好多人咧都真係會報名喎，係啦，會報名同埋會去參加，甚至乎玩下呢一類型咁樣嘅活動嘅，咁所以咧而家呢一個咧嗱喺當地嚟講啦，係叫做受歡迎嘅，咁亦都有好多話到啊，有好多中年男孩或者資深少女，就算未結婚嘅，即係好似都係八十後啊，但係佢哋即係簡單嘅，即係鑽石王老咁啦，係啦，同埋女士咧就唔形容啦，費事係啦。咁但係即係仲有啲女士咧，佢哋都係會好喜歡咧去呢啲地方嗰度咧就結識一啲異性。咁除咗就係已經有家室嘅人揾翻佢哋青春嗰個嘅火花之外啦，咁一啲未結婚嘅人咧，原來喺入邊都可以 揾到啲對象、啊， 因為有話題係咪？ 梗係有話題啦，大家差唔多， 係咯，嗰、那個年度係 啊。嗱，我如果我入到入去，你呢個年紀嘅喺間喺個喺個嗰、那個嗰、那個叫日店嗰度見到面嘅。如果我同你讲战士高迪安，你都唔知咩啦。 系啊，我就识 Sailor 战士。 系啦、啊，咁啊唔同噶嘛。咁但系而家你话，我同嗰啲可能佢细个都有睇，我中意睇嗰啲，譬如咩咩老波子啊呢啲咁样嘅卡通片嘅话，老波子我都好依稀记得，因为老波子系陈美玲唱嘅主题歌曲嚟嘅。咁所以咧，我都会觉得咧喺入边原来都有好多嘅缘分又可以刷新咗出嚟啦。 嗯， 咁我觉得唔错啊，有呢一类型咁样嘅店铺，咁佢哋就按住翻唔同年龄人嘅需要，又设计翻佢哋嗰个嘅时间，咁令到佢哋铺头嗰个门槛啊，或者嗰个门槛咧都可以调整得宜，咁啊令到大家就可以揾翻以前嘅青春，或者喺呢个时候揾到一段新嘅 恋 情。我覺得唔錯呢、這個嚇，咁啊睇下而家香港就冇噶嚇，香港冇嘅。咁但係如果你香港啲朋友聽到之後，喂發現都幾好喎、啊，咁可以用同一個嘅 concept， 不過咧我哋就可以喺唔同嘅範疇上邊應用咁樣，係、啦。譬如滾速溜冰香港嗰度已經有應用咗啦，係啦。咁又或者八十後乒乓球大賽啊呢啲，咁我覺得其實都一樣有好多人會參加，係啦，所需要的時間又唔係好多啊。好，時間嚟到早上嘅6:46啦，咁啊出邊嘅天氣方面啊大致多雲啦，早上有一兩陣微雨，日間最高嘅氣温大概20度，吹和緩至到清勁偏東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嘅，咁啊展望明日。日间温暖，仲有一两日咧就显著转凉噶咯，气温下降，哇，14度以下，大家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啦。 人去楼空，独个辗转反侧，仿佛失重，情绪如风。有千百次会期待谁认同，成王成空，徒劳无功。想起与你深深的抱拥，解冻矛盾填空。常有某个礼品舍不得送，仍信传统。爱恋是用作严重，越伤越痛，刻骨铭心的作用，相隔万里待重逢，有谁懂？愿意与我要分开，便最好不要伤心回来，难过季节也应该为你好，添上喜庆色彩。牵挂的信写得太清楚，收不是自有害。爱是痛苦，我是俗人，却为你有优雅时。如果与你要分开，亦最好当个潇洒人才。答应过得到无比精彩，风花雪月般纯情，不改也可叫爱。还有直觉，待你我去细品苦中作乐，时间无阻。这旧情话用作未必是错，经典每一首陪我跨过地球动人播，同样与你在旁。你与我要分开，便最好不要伤心回来，难过季节也应该为你好，添上喜庆色彩。信写得太清楚，收不是自有害。错在案内如更改，但流露永远是爱。回望历史记载， 等候，要害让我再等待，明年未知的不管很多意外，要共地谈到爱更纯情实在，如果要分开便制止眼泪跌入心海，心慌意乱不能停，又算不算爱。 一首作品来自林峰，无伤大雅。时间来到早上的6:50，外面室外温度18度，相对湿度83%。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啊，我哋嘅后花园，哇，真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早晨，早晨， 早晨啊，安安，你结婚啦？ 我想告诉大家听咧，今日我介绍呢个花咧，大家女仔都好多都中意嘅，咁但系又唔系周围见到嘅，但系 教堂就会见到。 都唔一定个女仔会知道呢样嘢。 茶楼啫，摆喜宴。 通常啲高级嘅花艺师，同埋一啲要求高嘅新娘子。 那个就是你啦。 唔好讲埋啲衰嘢。咁咧，今日讲新娘花。 新娘花。 咁咧，或者我哋新娘花，人哋唔知系咩啦。 新娘花 怪怪地呢个。 新娘花已经本身系一个学名嚟噶啦，即系已经系。 大家会俗称佢新娘花啦，其实有人叫粉红新娘啦。咁其实英文名叫 blushing bride。 嗯。 吓，咁即系 brushing， 即系块面 brushing， 即系粉红色啊。 系 bride 就系个新娘子咁解啦。咁、花语就系粉嫩如你，即系咁可爱。 我又同个 brush 就有关系。我见佢嗰啲花咧，佢都好似莲花咁样。 我形容俾人听下，呢、這个好难形容，我觉得。 這個、呢个咧，其实我真系觉得咧，有少少似即系观音嗰只莲花。系嘛？ 成件事即刻破坏晒咯。O K。 似咩嗱？佢有几多个花瓣啊？ 点样观音嘅？ 佢有白色嘅花瓣咧，开咗先嘅。好啦，咁开咗好似一个大嘅圆圈咁开咗啦，啲花瓣反晒出嚟，白色嗰啲。跟住中间咧，先有一个咧就系红色嘅，继续第二层嘅花瓣就是红色嘅，就围住呢一个中心嘅花蕊。咁花蕊嘅位置咧就有好多好似毛毛啊，粉红色嘅毛毛咧。 两样嘢讲啱。 粉红色嘅毛毛就。好似 gel 头咁样 ，gel 到好高咁样嘅。 gel 头，我好嘢喎。 系，佢真系好似 gel 头，吹起晒，吹高晒。我呢个塌咗啦，大咗喺放。但系佢咧就竖高晒，呢个有少少似嗰只唔知咩公仔咧。以前 日本嗰啲啊嘛。 系啊，以前有只公仔，只眼大大，跟住个身好短，个头好大，跟住啲头发咧。唔同顏色咁樣豎高曬嗰只，你知唔知我講邊只啊？ 我唔知道你破壞曬成件 事。好醜樣啊！嗰只公仔。 算啦，等我嚟啦。其實呢個咧係兩隻色嘅，咁就係有粉，通常我哋係粉淺粉色。sorry 啊， 粉淺粉色，粉色粉紅同埋 花係白色或者係淺粉紅色 的。哦， 咁佢葉好細嘅，咁主要個花瓣嚟講係啲半透明嘅粉紅色。咁其實佢你講得好啱，佢好似散出嚟咁，其實係五六塊花瓣啦。你話 gel 頭咁嘅意思，其實有少少好似煙花，即係點講咧？係向外散出嚟。咁就 一聲就向外打出去啦。 係啦，係啦，咁比較隨性，即係叫率性嗰啲嘅花型咯。 率性啊？ 呢個字啱唔啱啊？ 哇！ 咁算啦。 如果我嚟形容花，原來率性可以 係啦。 咁佢都即係 我覺得重點係佢半透明嘅花瓣。 我明啦，係因為佢係叫新娘花嘛。 係 率性，對愛情坦白。坚贞系咪就喺佢外表嗰度表露无遗咧？ 好啱嘅，其实重点咧就系佢嗰个半透明嘅花咧，好似咧新娘子嗰个头纱咁。吓咁你就会啲听众容易明啲咯，系咪好啲啊？系咪好啲？我谂咗好耐， 真系唉，枉我仲话已经为人夫啊！ 系啊， 你谂下，我连个系啊，你讲得啱啊，佢嗰个似个新娘嗰个头纱， 系嗰个头纱， 因为佢嗰啲花瓣咧系半透明。咁就朦朦胧胧咁样， 我形容完之后，听众翻翻嚟，本来去咗刷牙， 唔系好睇到入边新娘子个样，嗰种朦朦胧胧嘅感觉， 系啊， 哇，有一种结错婚都唔知系，即系大家利是。 我话俾你听，佢咧香港都唔系周围有噶，咁你花开咧都唔系间间都有， 系， 咁通常 佢金钟啊呢啲 贵， 金咩金？ 港島區嗰啲先有、啊。 唔係，咁港島區更加難揾。 哦， 稀有嘅花其實就唔係香港。 花墟 一定係花墟最多。 哦、OK， 咁但係佢 喂，如果港島我要揾花，通常邊度揾好啲？ 港島有花，港島係冇。你點會呢？如果你去蔬果批發市場，或者你買呢個生果嘅果籃，你都一定去黃去咩 油麻地 油麻地噶啦、 哦， 你唔會 即係港島佢 港島區嘅人都係油麻地買車厘子嘅咋， 佢哋過西水快啊嘛， 係啊，佢係南非嘅花嚟嘅，因為冇乜國產，所以咧就一定係貴價嘅。因為點解冇國產？因為其實佢好難繁殖。 嗯。 咁你话用种子咧，其实好难繁殖嘅。咁、 嗯、 通常都系用即系 基因培育， 叫做唔系叫干插繁，即系话干插繁殖，即系话将嗰枝花咧系花枝插嚟嚟、啊、用。你唔可以由一个冇变有，你唔可以由种子开始等佢发芽生根。 咁我点样 啲咯？ 咁咪永远唔会有种子咯？呢、這个花 唔会永远都冇嘅，不过能力有限就难种啲，所以就会用嗰个花嘅即系花枝、 嗯、 叫咩茎，用茎嚟到插翻。 咁、 啊、 花 茎 又可以 生 咗个花之后，可唔可以再生第二朵花嗰、那个？ 可以就系、是、咁样嚟繁殖，呢、哦這个方法嚟繁殖，所以就会贵啲啦。 咁 花唔可以种子繁殖。 我买一支，慢慢等佢生。长生长有，随时财源滚滚来。我买翻出去添，得唔得咧？ 你可以试下，同埋可唔可以种到咁靓咯？有冇南非个天气啊咁好啊咁样咯？ 哦、 香港大部分嘅花咧都系荷兰或者南非嚟嘅，咁、啊、所以系咯，睇下你试下咯。 呢、這个系大概一支几多钱到啊？呢、這个 呢支我觉得一支都要几十蚊嘅。 哇！ 系啊， 高檔嘢嚟喎， 係高檔嘢嚟噶。咁同埋我哋唔建議佢咧係同其他花一齊插嘅、 嗯。 如果 OL 點樣擺 office 嘅話咧，我建議佢成堆貴嘢、嗯，即係全部都係買呢、這個。 嗯， 第一就因為佢真係同其他嘢唔親。 嗯， 嚇。第二咧就係如果其他花咧，都會影響到佢嗰、那個即係擺嘅時候個生長。 嗯，哦，搶咗嗰啲營養。 啊， 咁但係咁講，新娘即係側邊就冇姊妹喎，即係呢個。 唔需要啦，佢自己一堆已经好靓噶啦。 讲得好好， 系啊， 新娘本身都系一枝独秀。 系啊， 系。 咁花期都几长啦，虽然你话贵啦，你估你问下性价比高唔高嘛？ 系啊系啊系啊， 因为佢摆得耐嘅都 OK，、啊、都 OK 耐嘅。个问题就系佢 两个星期。 一兩個星期啦，問題係你保持個水要乾淨，睇下點 keep 佢咯。 嗯， 嚇啲水當然要乾淨啦，花期又會長，咁所以都可以即係買嚟擺咯， 嗯、 大家係可以試 下， 屋企都可以擺嘅。 味道有冇啊？呢、這個 呢、這個冇味道㗎， 冇味道， 這個、我記得係、 哦、 啊。同埋新娘子好中意我嚟做呢個空花嘅， 哦，即係空口嗰啲花。 係啊，即係。 哦 即係俾呢個爹哋媽咪啊嗰啲，就係啦，即叫咩叫伴郎啊，用嗰啲伴郎伴娘用嗰啲咯。 哦，即係扣喺個 咁我一 set 咯， 嚇、 或者做頭花咯，嚇、因為頭花就可以襯翻佢嗰個頭紗咯。 嗯，咁有冇話白色同埋粉紅色嗰啲咩分別嘅咧？呢 冇乜特別分別㗎，其實 顏色 顏色嘅分別嚟嘅咋，其實 match 埋一齊就會好啲咯。咁你會有層次啲咯。 嗯，嚇香味就冇乜嘅，如果種嘅話咧就可以即係大家 係啦，同埋 成日換水。 种嘅时候就难啲咯，其实、 嗯、 我都觉得你大家好难揾到方法去种咯，吓、 嗯 啊、即系唔会好少有种子嘅，咁同埋佢可以做干花嘅，即系譬如新娘子， 哦咁得啦， 我哋做完嗰个花球之后咧，佢可以结完婚之后摆喺度咁样做干花咯， 做干花就咁摆喺度得啦，唔使揾本 你可以倒转，可以嘅，如果你真系想设计住个型冇晒咯，系咪搞完档啊？即系倒转佢啦，倒转佢摆咁样。吊起佢 吓，咁、啊、干咗之后，跟住就变咗长插噶咯，可以 系白摆晒啦。 但系佢干咗之后，个样会唔会变咗，譬如啡色啊、黄咗？ 一定会，所有花一定会深色咗噶。 吓、啊，咁有冇办法可以？ 唔会变翻第二只颜色，你可以转第二只颜色，喷第二只颜色，硬咗嘅时候。 哦， 但系唔会咁做咯。 哦，咁啊，大家可以谂下呢个新娘花。 系啦，咁你摆花樽嘅时候，冇乜特别要求噶啦，其实个高度。 嗯。 因为佢啲茎又唔系非常之远嘅，咁、 嗯、 所以唔会特别话要搵啲嘢晾住佢啊咁咯。 哦，好，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呢个新娘花。咁啊都幾靚嘅，咁啊 紅粉新娘，新娘花， 紅粉新娘， 嗯、 或者就白雪新娘。 冇啊，叫粉红新娘就 红， 红粉或者粉红新娘，其实嗰个白色唔系纯白色嚟嘅，都有少少淡粉红。 哦，所以都系叫红粉新娘， 系啦， 或者粉红新娘， 系啦， 就冇白雪新娘嘅，白雪得白雪公主嘅啫。 系啊系啊。 好，咁啊大家有机会试下，我望落去都几靓。但我都覺得似觀音喎，蓮花 完全唔係咯。 好，唔該曬，拜拜。 拜拜。 好啦，6:59咁啊，见到室外气温系18度嘅，咁啊，转头亦都会分道广播噶咯，咁啊，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啦，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10点钟，我哋转头二台见。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6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早晨，7:09啦，冇错，7:09嘅早上，18度嘅气温，咁啊，继续咧都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咁啊，直播室入边咧，依然都有白元老小白喺度，白元老小白喺度到。 Vicky 多 ，Jessica 多 ，Jessica 多， 好似小学咧 点名 系啊！ 我睇下你会唔会无端端讲自己中文名？ 我都冇讲到全名， 上次阿 N 咁样自己讲自己中文， 系咪 咩恩咁样噶嘛？系啦系啦，不过唔好讲呢啲啦吓。出边嘅交通情况点啊？ 好，咁先同大家跟进翻啦。咁较早前啦，九龙湾上月道嘅水管急修咧已经完成咗，咁上月道同埋云照道交界嘅封路咧全部已经解封晒噶啦。咁睇翻隧道情况先啦，隧道情况现时咧嘅各区隧道咧都大致畅顺嘅。咁另外咧，仲有一个水管急修要提提大家嘅，就系呢个九龙城嘅龙岗道啊，有水管急修，咁去贾炳达道方向，跟住亚朝惠道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噶，咁大家经过咧就请小心啦。 哦，咁啊，一带嚟讲嗰个。普遍嚟讲，香港交通都唔错啊！而家系啦，咁啊都系又系屯门嗰个位啦吓。 啊，系屯门又比较多车。 系啦，咁啊嗰个位都系例牌噶啦，有啲位咁啊，希望呢个例牌好快去解决。呢个都系我真心嘅，即系我希望即系既然三隧都解决到，点解一个位可以仲继续令到啲市民咁困扰咧？咁不如快啲就处理咗佢，等大家翻工翻学或者需要用屯门公路嘅朋友咧。可以更加舒服， 唔 好成日就 支持啊！ 冇錯，即係唔好成日話我行屯門公路嘅，就一定係好慘啦呢條路，即係唔好有咁嘅心態。以前咧就話過紅水一定塞嘅，就解決咗咯， 係咪？ 所以就唔會一定嘅， 冇絕對嘅。 香港好多智者嘅， 冇錯， 係啦。咁啊有困難就同政府講啊，咁佢哋都聽到噶啦嚇。 係啊，方法總比困難多。 冇錯，哎呀，好好啊，你個人今日，咁係啦，要俾掌聲啊，掌聲鼓勵。 有兔仔貼紙啊，今日佢 係啦，好嘢喎，貼喺你呢件。咩啊？蓝色啊！你呢个系吓啊！明明系灰绿色嚟嘅 ，Vicky 啱啊！你点解话系蓝色啊？ 真系我好似真系有蓝绿色盲咁。 系啦，喂，你 check 好啊！系啦，好，唔好讲呢啲啦。今日交通有啲咩又特别提一提我哋咧？ 系啦，最近咧就九巴就宣布咗一个好消息。就係咧，佢哋咧將來啦就會分階段再增設呢一個嘅40部嘅 AED 機啊， 係40部喎、哦， AED 嘅係咪 心臟除顫器？ 系啦， 啊唔系嘛，哇！见你突然间个样呆呆，我讲错， 唔系因为前面有个自动两个字， 争咗少少啫。 嘉宾你讲多次， 系佢个全名叫做自动嘅心脏除颤器， 自动机咁样噶。 系啊， 自动嘅心脏随电器， 诶唔系即系自动心脏， 自动心脏随电器， 系啊， 嘅啊，啲啲多咗个嘅字，收收埋埋咁样，冷巷走出嚟个嘅字，系啦， 系啊，咁诶唔知大家有冇见过？因为商场其实 有，梗系有见过啦， 系啊，甚至 你基本上你搭铁路啊。你基本行两步，好似我成日都见到嗰部机噶， 系啊， 系啊，好似就好似我哋嗰啲诶急救箱咁样黐一埲墙咁样噶嘛， 系啊， 系啦，冇错。咁我亦都唔希望，我知道佢喺边嘅，亦都成日见得到佢嘅，但我唔希望我用佢， 系， 系啦，冇错冇错冇错。 系啦，点解咧？因为呢一部机咧就系遇到有人，譬如突然之间晕低，系啦，或者突然之间心脏可能停顿咗，系啦，个心跳停顿，咁都可以咧用呢一部机咧去救命噶， 系。 系啦，就进行呢个急救。咁咧，同埋呢一部机咧，就唔系话要有啲专业人士先用得嘅，系任何人都用得嘅。点解咧？因为上面咧系有语言啦，同埋图示嘅指示嘅。 即系如果我降低咗。Jessica 咧就即刻可以用呢一个自动心脏除颤器，系啦，即刻嚟帮我点电先， 系啦， 唔好净系向我单眼啊，冇用噶。 系啦，咁呢个咧就其实之前九巴已经有噶啦，所以咧喺一啲比较大嘅巴士总站，可能大家都会有见过。 大嘅巴士总站原来有噶， 系譬如 呢、這个我真系冇留意。 譬如因为沙田市中心我成日去噶嘛、 哦， 我就发现咦嗰度有部机、 哦。沙田嗰、那个、哦、即系商场底嗰个。 系啦系啦，商场 大型嘅巴士总站可能就有咁 样系嘛。嗯，系啊系啊，咁所以咧就会见到一啲巴士站其实依家都有嘅，只不过佢依家咧再加多啲。即係可能喺更加多嘅轉車站啊，或者更加多嘅巴士站啊，咁、會加翻呢啲機。 係啦，呢啲整翻多啲啊。 係啊，我都覺得好。 嗯， 係啊，雖然就唔想用到，但係萬一有啲乜嘢意外嘅時候咧，都可以即係有樣嘢可以幫到手。 你頭先話唔需要考核任何資格都可以用噶嘛？呢、這個 係啦。 上面都有圖庫咁樣話俾大家知點用咁樣，係 啊係啊係啊， 係啦，咁啊亦都有 文字啦，應該 有廣播咁樣，即係佢哋自己嗰部機會有個喇叭咁樣講咁樣，咁你跟住佢做咁樣，有唔同語言咁。 係啦係啦，就雖然有啲人可能自己都有考急救牌啊，係咪？係啦，但係就唔係話即係一定要考咗牌照先用得嘅，係啦，咁所以咧就大家就。雖然不希望大家用到，但是如果真的有需要的时候，大家都可以去尝试找一些机器去帮下手。 是的，我是有时候会觉得即 我有没有急救牌啦、如果要我用这部机去救人的话， 我都愿意的、我都很愿意，因为救人的生命是一定是最重要行先的这个世界上。我最担心的是我自己呢，即是手忙脚乱。所以 啊， 所以嗰陣時啦，李嘉仁醫生咧都俾我哋聽過嘅時候啦，佢個指示真係相當之清晰㗎。係 咪啊？ 總之咧，佢叫你做乜，即係入邊嗰個喇叭，我唔記得，好似女人聲嚟嘅嗰個喇叭，佢講乜你就做乜， 係啊， 唔好做多餘嘢， 係 啦。總之你嗰刻你淨係跟嗰個指示去做咁樣， 係 啦係啦。咁啊，要禁制就禁制，唔要禁制你就唔好走去禁制啦。咁完咗佢都会同你讲搞掂啊，咁样又定系点样啊，咁样嗰啲嘅，系啦。咁所以就样样都跟住佢，跟住啲街拉咁样，我觉得就好紧要啦。 冇错。 系啦，咁啊，最紧要咧就装翻多啲呢个好、啊，咁啊希望咧唔单止净系巴士站啦，不过因为巴士站都好方便啊，因为好多地方好多朋友都会使用到嘅交通工具。咁如果你话连埋其他。连埋其他嘅唔同嘅中心啊，各样嘢啊，商场都好多都有啦，系啦。咁如果再多啲咧，咁可以帮到更加多人噶嘛，好啦。 系，不过大家用之前记得开咗白车先。 啊，系喎，呢个 warning 提示好重要啊吓。其实最好一用嘅时候，佢就自己 call 白车，会唔会有啲咁嘅 function 啊？ 咁我又唔清楚，但我学急救嘅时候就叫即系开咗白车先，跟住再揾部 AED 机。 既然佢都系一部机器啦，我纯粹忽发奇想咁样，因为有好多譬如佢亦都有 GPS， 其实亦都唔需要上网。咁你一用嘅时候，佢就已经着咗个 GPS 就 send 翻佢 center 嗰度，咁就代表有人用呢一部。自動心臟除咧，然後就已經會自動幫你 call 白車咁，咁我覺得可能 哇會更加方便。 係啊，可能佢有㗎，我唔清楚，可能佢有、 可能有啦。 好，唔該曬 Jessica， 唔該曬。天氣方面問一問 Vicky 咧，出咗去之後覺得熱啊、凍啊，定係點樣咧？ 嗯，咁天气呢係稍凉，而且呢係天阴阴啊，今日呢都见唔到有任何嘅蓝天出现， 嗯， 咁都几大雾下嘅，咁同埋啲云呢都几厚啦，几多啦，咁所以大家今日应该朝头早出门口嘅时候呢应该都见唔到好靓嘅阳光啦，咁， 哦， 但係係啦，咁但係大家注意话保暖啊，真係要保暖，因为出到嚟都觉得係稍凉嘅，咁其实湿度呢，湿度上面呢就冇话去太过湿，即係冇上星期咁湿，咁今日咧可能有翻啲涼意啊，咁啊就乾翻少少嘅。 嗯，咁幾好啊！如果你話乾翻啲，我見而家相對濕度82%啊，其實咧，體感上我覺得都舒服嘅，都 OK 可以接受嘅。 係啊，係啊，其實香港潮濕咧，大家都想即係都知道啦。今日咧即係都八十幾啦。其實喺香港嘅東面咧，平均嘅濕度咧都係高於80%以上添嘅喎。 哦，吹東風啊嘛，同埋 係啊，係啊，係啊。咁所以咧，但係咧有啲人就話啊，唔係啊，香港好濕凍，其實英國都成日落雨嘅喎，都好濕㗎。但係原來咧喺英國嘅氣象局同埋香港天文台嚟到去比較咧，原來香港平均降雨咧係就係，是降雨日啊，即系落雨嘅数量咧， 多过英国 系有140日，系啦，多过英国。英国咧就110日。咁，哦，但系原来你话，原来计翻全个世界啊，吓，有冇边一个地区其实佢嘅落雨量咧系再多过香港？都真系有嘅噃， 大把啦，亚马逊都系啦，系嘛？ 喺挪威嘅呢一个地区地方啊，呢一个叫做卑尔根。咁佢就成日落雨㗎啦，咁佢直情呢係頻密到呢係差唔多一年有280日都係落雨嘅。 哇， 係啊，好搞笑㗎，佢仲有當地嗰啲人呢即係會人哋歐洲啊啲人咪話見到陽光即刻跑出去嘅，即， 嗯， 刻跑出去曬下太陽啊，甚至係 camping 啊露營啊咁樣嘅。 嗯， 點知呢原來呢一個地方嘅人呢如果佢哋一見到放晴即係真係有太陽佢哋仲會請假添。 哦，係咩？咁犀利！ 佢哋請假出去曬太陽， 哇！咁渴求呢一個嘅太陽，佢哋真係 係啊係啊！咁，啊，原來咧，真係都幾得意嘅，即係原來唔同嘅地方啦，即係見到太陽咧，都唔係真係咁容易，所以我哋都要珍惜見到陽光嘅日子啊！ 係啊，濕濕立立咧，嗰個感覺都未必個個中，而且滋生細菌都多啊咁啊！ 係啊係啊！ 咁，啊，所以大家就係呢段時間都要特別留意下嗰個嘅健康狀況啦嚇。 冇错，咁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啦。今日系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嘅微雨，日间最高嘅气温系20度，会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噶。而展望听日日间就会温暖，随后一两日就会显著转凉，气温咧就会下降到14度或以下，大家留意啦。而下周初咧，气温先会逐步回升，亦都会有几阵嘅骤雨嘅。 见到咧就系而家室外气温系18度嘅，相对湿度咧就8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系属于2至4，即系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 1960年代，三位杰出女性同类人员在森林入面生活， 他们被冠以追星三女侠之名，近距离观察星星。 极具争议性的科学研究从此改变了我们对人类的看法。 来到2020年代，三位年轻女子决心步追星三女侠的后尘，远赴非洲和婆罗洲和星星一起生活。他们有什么发现呢？ 追星三女侠 今晚10点半， 港台电视31。 晨光大学， 早晨，早晨，朝早嘅时间7点20分啊，咁啊继续咧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直播室啦，咁啊有我哋晨光大学噶， 系 电话旁边咧亦都咧就系邀请咗注册中医师何少廷医师，早晨 Tracy， 早晨 Tracy， 早晨 Tracy， 最近咧即系的而且确咧见到新闻报道咧都有讲翻嗰个嘅叫做流感数目咧，哇都相当之犀利，而且话又话仲未去到呢一个高峰期啊，咁我就都有好多迷思啊，即系流感咧其实就系、是。因为嗰啲西方医术啊，咁样有好多辨别啊嘅嘢咁样嘅。咁你话以前啊，咁我哋如果听嗰啲即系睇翻中国历史系有嗰啲咩疫嗰啲就有啦。系啦，咁流感唔知系中医角度嚟讲，咁又系点样嘅咧？有冇分甲乙丙丁戊啊嗰啲，定系点样嘅咧吓？ 但如果係中醫角度咧，我哋當然就冇分咩白甲乙丙丁戊嗰啲啦，甲乙丙丁咁啊，主要係係啦，咁咧就。但系咧，呢個流感咧又唔同一般普通感冒喎，係啦。咁，我哋中醫講咧，佢一啲專係發喺，譬如話而家好似春天啦，即係冬春季節呢啲嘅時間嘅一啲，好似即係好似個疫 病，我哋叫做吓，咁我哋用个名俾佢都可以叫春瘟嘅，系春即系可以话系春天一啲比较瘟疫性嘅疾病，春瘟咁样啦，呢段时间嘅一啲流感咁样咯。 系嗰、那个嗰、那个瘟系即系瘟疫嗰个瘟咁样写、那个写法嘅定系系嘛定系点样噶？ 温度个温， 哦温度个温又错，春天嘅温度咁样就会有呢一个情况出现嘅。 系啦，一啲瘟疫性嘅疾病咯，我哋叫做。 哦，瘟疫性嘅疾病 系啦。 咁如果中医角度嚟讲，譬如。而家我哋嗰啲就好多都叫流感啦，咁我哋成日，譬如如果系西医嘅，好多都又话，譬如感冒啊、同伤风啊、流感啊唔同嘅，咁系咪中医嚟讲都会将我哋平时认识咗嘅伤风感冒咧，都会归纳咗去春瘟呢一个位置上面嘅咧？ 嗱，如果普通嘅伤风感冒咧，又唔同春瘟，因为春瘟其实佢有一个特点嘅，即系因为佢都系一啲我哋话有一啲一定系春天嘅。時間啦，咁樣係啦，咁你其餘四季嘅嗰啲感冒，我哋好少叫佢做春瘟嘅。咁同埋因為頭先都有提過就話啊，佢都係一種好似叫做疫病啦，即係嗰個疫症個疫啊，係啦咁樣。咁所以變咗其實佢同一般嘅感冒嚟講咧，佢嗰個變化即係佢個病情，當你感受到佢，即係我哋話譬如即係你真係中咗流感或者點嘅時候咧，佢嗰個變化成個病情嘅變化咧。是可以好快嘅，即係可能譬如你今日只係有少少啊，晏晝有少少好似頭赤赤啊，有啲肌肉痛啊咁樣，可能夜晚就已經發好高燒，即係可能38度或39度以上噶啦。咁、但係你可能一般可能輕輕嘅感冒咧，其實你都係講緊有少少流鼻水啊，幾聲咳啊，打幾多黑黐啊，或者少少尖寒尖凍咯。可能低少少少咁样，但就未至于话哦，一嚟就嘣一声，可能上到38、39个嗰啲咁高烧嘅。 哦，咁 系啦，即系有少少变化。 伤风感冒又系咪同一样嘢嚟噶？咁中医就 伤风感冒，即系我哋都归纳为感冒啦。 哦，都系同一样嘢嚟噶， 系啦。 哦，中医个角度好啦。咁如果你话而家政府都话好多嗰啲，譬如大家要小心甲型啊、乙型啊、咩流感啊嘅情况嘅话咧，咁喺中医角度嚟讲，佢头先提及咗少少啦。咁呢个叫春瘟啦。咁我哋点样去到预防佢先咧？ 嗱，因为其实喺中医嗰、那个即系我哋嗰、那个角度入边咧，其实我哋话如果你冬天养生嗰度做得唔好，即系话有一句说话咧，我叫冬不藏精，春必病瘟嘅，即系话你冬天做养生，做一啲我哋话即系养肾啊、补肾啊嗰啲咧，做得唔够嘅话咧，春天咧好容易咧系发呢一类型嘅病出嚟嘅。咁、那个解释就 系 话你譬如好似之前咧譬如有时啲人中咗。新冠咧，佢个身体弱咗，系啦，咁然之后，譬如隔咗一段时间，好似啲咳啊，各方面嗰啲好晒咯，冇事咯，咁样，咁但可能因为身体入边有啲嘢系未补充翻啊，或者系相对比较弱啲嘅时候咧，喺呢个时间亦都系会比较容易有一个即系叫做容易感染流感啦，叫做吓咁啊，咁即系除咗新冠之外，譬如话可能平时可能休息唔够嘅，或者譬如容易中意食一啲譬如辣啊、煎炸，即系令到个人比较有啲我哋叫做伏热啦，即系有啲热匿咗喺个身体入边，系啦，咁或者春天冬天嘅时候咧，譬如佢着衫啊着得比较少啲啦，咁啊好容易会感受一啲风寒啊，即系一啲寒气又系积咗喺个身体入边化咗热啦，咁喺春天嘅时候都会好容易，即系我哋话会走翻出嚟，系啦，即系容易譬如话同两个人一样嘅，一个系做养生做得好，一个冇咁好嘅时候咧，一有流感嗰啲可能养生做得冇咁好嗰个咧，好容易就会即系感染到咯，我哋叫做。 我唔怪之得成日睇嗰啲剧集啊，咩电影嗰啲咧，古装嗰啲啊，咁成日都话冬天嘅时候咧，又补孖补物，补完之后就系放翻呢一个春天用嘅， 即系防止有春瘟。 系啦系啦，呢、這个都系其中一个方法啦，当然系啦。咁但系当然你话有时譬如病毒啊嗰啲咁样系比较强太强嘅时候，咁可能有机会身体都可能会即系感一感染，但系可能一个养生做得好嘅人，佢嗰个病。即系嗰个症状会冇咁重，或者佢个复原会比较快，系啦。 咁如果你话春瘟我哋点样知道自己系真系春瘟啦，定系伤风感冒咧？ 如果我哋喺单从一个症状上边嚟分咧，其实佢哋会相对有啲似嘅，系啦，即系可能佢都会有少少可能流鼻水啊、攰啊、打嗤啊、有几声咳啊嗰啲咁样啦。咁但系如果你话牵涉到，譬如真系去到一啲春瘟或者甚至即系西医讲嘅流感嗰啲咧，咁一定系个烧系可能比较高啲嘅，即系至少都上到38度几啊，可能甚至39度几嗰啲咁样嘅，系啦。咁同埋佢嗰个周身骨痛嘅程度咧，系会严重啲啦，系啦。咁又或者譬如如果你是真的 頭先講啦，佢因為佢啲偏比較偏溫熱性嘅疾病啦，咁佢啲症狀，譬如話佢啲痰啊、啲鼻水啊，好多時都會係啲即係初即係一病發個頭嗰幾日咧，好多時都係啲可能啲黃黃綠綠、好結塌塌嘅一啲鼻水啊、痰嗰啲嘅，係啦，佢咳都比較辛苦啲嘅，係啦，因為佢啲痰好結喺個喉嚨度，佢會係咁咳咳咳咳到可能心口痛啊，或者有時候唞氣好似唔係好順啊嗰啲咁樣咯。咁呢啲症狀係會相對會犀利啲，比起一般傷風感冒，就算一啲風熱性嘅感冒咧，都系犀利啲嘅。 系咁，如果中医角度嚟讲，要医治呢啲譬如流感症状嘅问题嘅话，有啲咩办法嘅咧？ 我哋主要都系做内服中药噶啦，即系睇翻相应翻，即系当然系睇翻佢嘅情况啦。咁佢譬如话有啲人系兼夹埋佢啲胃口比较差嘅，即系一中咗流感之后，哇，佢个即系即刻胃口好差，咳到反胃啊、呕啊嗰啲咁样。咁当然我哋除咗话真系一啲譬如即系简单啲，好似退烧，即系我哋中医讲叫做譬如解表啊，或者系一啲润嘅嘢俾佢去包含翻佢身体入边嘅情况之外咧，可能就要储备埋佢个肠胃啦，系啦，即系因为始终佢譬如食得差、食得少嘅时候，佢身体入边气血唔够嘅，佢个复原都系会比较慢嘅，即系佢对我哋话，即系佢自己身体可以对抗个邪气嗰个能力会比较低 嘅。哦，咁啊，针灸会唔会系一个几好嘅选择啊？呢个？ 我哋好少喺呢啲時間會做針灸㗎啦，因為始終係啊，我哋會始終用咗即係內服藥去做一個即係叫第一線嘅治療先咯。 嗯，咁做運動又得唔得咧？即係成日都為出身汗， 實得啦，係嘛？ 係又得唔得咧？ 但你有力去跑步先得㗎，你有力去做運動先得㗎，一定跑步㗎。 或者跳下繩喺屋企，曬下太陽。 唔係話感冒流感嗰啲都已經啲骨有啲痛地咯，咁你仲跳下跳下咁你即 係。所以我而家問醫師。 哦，好係喎，係喎，你問緊醫師喎，我唔係喎。意思请讲， 系咪先？如果佢系真系周身骨痛嘅话咧，就真系休息系就算啦。即系我都有啲咧，就譬如话做 gym 啊，或者咧做运动嗰啲咧，佢即系已经系发烧啊咁样啦，佢都坚持去做。咁但系呢啲就真系唔系太好嘅做法嚟嘅，因为始终身体入边其实啲气血要我哋会攞翻嚟，我哋叫打仗啦。即系佢因为有啲我哋有啲邪气入咗嚟啊嘛，咁佢都系要打仗嘅。如果真系你再譬如做运动啊，再成日又唔瞓啊咁样咧，咁其实系对呢个身体个复原系会好差咯。 咁啊遇到呢啲问题，最好咧都系揾翻啲注册中医师咧去问翻一个好嘅方法去到解决，就唔好成日抱住嗰啲冇事嘅。 出身汗得啦， 阿叔出身汗啊，乜都冇事啦，咁即系唔好抱住咁嘅心态啊，搞唔掂 系啦， 系咪都好多病人都系呢啲心态噶嘛？意思 系啊，都即系有啲谂住自己呕两下可以好啦，但系点知原来都几严重喎，咁样 先 去睇医生咯。 啱，好咁啊，所以咧，大家即系希望身体健康啊吓。今日朝头早咧，同阿何士玲医师 Tracy 咧就倾到呢度先，我下次再倾过，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将在今早11:00发表新一份财政预算案，演辞和有关资料会在预算案的网页同步发放，市民可以在网上浏览和收看直播。演辞文本和摘要单张将在民政事务总署辖下20民政咨询中心、指定的政府办公大楼、公共图书馆和公共屋邨商场等地方派发。陈茂波在立法会发表预算案后，下午3:00会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晚上7:30将出席由电视台联合制作的财政预算案论坛。另外，陈茂波会在星期四朝早8:00出席预算案联合电台节目《财政司司长热线》。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今日将展开在港最后一日的考察调研行程。在昨日的行程中，夏宝龙到西九文化区考察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了解香港的文化艺术发展和推广及弘扬中华文化的工作，又和大约40位香港青年作互动交流。另外，夏宝龙亦由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在政府总部和经济专家座谈，并听取意见建议。浸会大学表示，政府现时会按照本港人力资源需求，每三年为各大学制定教师教育课程的本科学额，为配合当局政策。浸大在2022-23学年起停止招收教师教育本科课程学生，集中资源开办学位教师教育文凭课程和相关硕士课程，以配合本港的师资培训需要。浸大表示，教育学系2022-23年有多名员工相继退休，学系现已按照教学研究和最新发展需要填补空缺，但重新考方无意解散教育学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日间温暖，随后一两日显著转凉，气温降至14度或以下。下周初气温逐步回升，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啦，又坏车，咁依家龙尾排到去水泉路村。咁重复多次啦，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内慢线啦，又坏车，咁依家龙尾咧排到去水泉路村，大家经过要小心啦。咁另外跟进翻九龙城龙岗道之前嘅水管急修咧，已经完成咗。咁去贾炳达道方向跟住亚潮围道嘅所有封路咧，已经解封咗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车多，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游丽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已经过咗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五块田。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都系车多噶。龙尾排到去沙田马场，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依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点样开视像通话同孙仔倾偈噶？ 等我教你啊！ 大厦停水、啊， 我哋去帮你攞水。 乜就嚟打风啦咩？ 系啊，记得做好防风措施、啊。全港18区关爱队已经成立，凝聚社区资源同力量，向社区传送关怀，帮助处理突发事故，并将重要资讯带俾市民。凝聚资源，关爱社区，上民政事务总署网页了解多啲啦。 你好，我是香港电台文教组出品的 ChatDSE，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你？ 请问上届的 DSE 状元怎样分配答题时间？ 收到，正在为你寻找合适答案。 Hello， 大家好，我是 IC 顾冰心。咁喺做卷嘅时间分配同埋先后次序上，当然系要做咗最有把握嘅题目先。咁若然冇一份 paper 系特别有把握嘅话咧，咁就可以做咗长题目先，然之后再做 MC。因为 MC 咧系去到你冇时间嘅时候，可以比较容易一次过撞晒啦，咁中嘅机会就会比较大。同埋咧，一般唔同卷嘅 MC 选项都会有一定嘅比例啦，咁你就有规可循，撞中嘅机会都会比较大啲。咁若然 MC 有把握啲咧，咁就做咗 MC 先，但系时间咧都要控制喺每题一分钟以下，确保自己有时间做埋后面嘅题目。大部分卷若然有唔识，就记住一定要飞，唔好嘥太多时间在同一条题目上面，令到其他题目冇时间做啦。 唔该晒你啊 ，ChatDSE， 唔使客气。 ChatDSE， 祝你考试轻松啲。 三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有一日啊，小明就问啊禅师啦，啊禅师啊禅师，我本来咧就好黑嘅，个个都笑我啊，我应该点算啊？咁啊，禅师就冇讲到嘢啦，就是、慢慢咧将个寺庙门打开，等啲阳光射入嚟。跟住小明就话啦：，你系咪想我打开心扉，唔好咁容易再其他人嘅想法咧？跟住个大师话：唔系啊，施主讲你喺边啊？唔打开套门，我见你唔到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Pop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六大频道两大组，配备精装流动广播车，全程限时，各区快闪，直播同乐。 究竟会有边个？几时去边度？边度？ 我哋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CIBS 团队已经完成喺深水埗嘅 Pop Up Live， 最快乐广播开去啦 ！AI 嘅中文译名系乜嘢？ 人工智能。 系、哎，得好叻啊！ 好叻、 啊。 喂，跳呢霹雳舞系咪一嚟就攞个头喺度转咧？ Let's take a breather here and now. So what we wanted to do was represent a platform through RDHK to provide some spotlight on all the artists. 大家好，我叫 Rafi， 我系香港土生土长嘅印度人。 所以你广东话非常流利啦。 大家咁话。 留意香港电台各大频道，随时会有消息 pop up 到。 快闪直播去云港九兼新界，就是我哋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39分，早晨，嘉明。 早晨啊， 早晨，嘉明。 Hello， 小白。早晨，各位晨光嘅听众朋友。哇，我都觉得咧，近排喺唔同嘅地方都有好多不同嘅打卡点啦，好多精彩表演啦。除咗话咧，我哋经常就咁系揾住嗰两个心心之外咧，哇，激光剑都系一件事嚟嘅噃。 系、哦，真系、哦，我有见嗰啲好霹雳嘅激光剑啊。 吓， 用霹雳嚟形容，真系都非常之贴切啊。 有几霹雳咧？ 因为佢哋嗰个咧系直头攞咗个 copyright，、哦、个 copyright 咧就系、是、 星球大战啦， 系啦，咁、哦、变咗嗰把嘅激光。光剑咧，佢每喐动一下嘅时候，嗰、那个震动啦，同埋佢嗰个声效啊，吓，都系 official 嗰套电影入边嗰一种嘅临场感觉嚟嘅， 即系嗡嗡声啊， 系啊， 即系你一挥剑嘅嗡 嗡， 即系佢可以着晒成套 Darth Vader， 就系红色嗰支剑啦， 系啦， 系啦，系啦，系啦， 哇！你睇而家考翻我哋。究竟系尤达大师嗰支剑系咩颜色、啊？ 阿 Master 嗰支吓， 系啦， 系啦。咁所以佢即系你知佢嗰个音效咧，唔系净系 ring， 唔系净系咁就算。佢有一个回音喺度， 系啊系啊系啊， 系个回音咧先最值钱啊！即系好多嘅音效咧，永远都系咁啊。最好多时买唔到嘅咧，就系因为佢哋嗰个嘅版权问题。咁、 哦、 但系有一批激光剑，佢哋就可以做到呢一样嘢嘅。咁所以由嗰阵时开始咧，我都几对激光剑咧都有啲即系着迷嘅感觉，同埋特别原来夜晚。玩咧，哇！嗰一下嘅亮度真系发觉都相当之靓、啊。 呢、這个就系属于深水埗夜缤纷嘅一个环节啦， 啊、 叫做激光剑节啊， 光剑学工学啊，光剑工学 at 深水埗 系啊，几得意啊！我觉得做下呢啲咁，同埋即系叫做喺个社区嗰度多啲嘢发生咯。即系大家一谂啊、一定系尖沙咀先有大型活动噶啦、 嗯， 有花车，有Chippy Heart， 跟住我哋港台嗰个流动直播车。咁唔系噶吓，头先讲咗 CIBS 嘅团队都去咗深水埗区噶吓。咁、 啊啊、 我觉得各区都有自己嘅活动咧，咁就可以十八区都日夜都缤纷咧，咁先可以带动同埋拉动。 动到个经济面咯。 系啊，同埋本身咧，譬如深水埗区咧，佢一直以嚟俾大家嘅感觉就系除咗系电脑之外啦，咁、可能动漫迷都有啲人会中意嘅。咁今次咧，其实嗰、那个佢用咗工学两个字，用咗激光咧，净系呢四个字都好容易 wow 到啲动漫迷。 好日系啊， 工学机动队啊， 系咯， 系啊，有一套工学机动队咧，即系喺当地嚟讲都算得上咧系一个出色嘅作品嚟嘅。系啦，咁入边曾经亦都我唔记得系咪曾经定系佢有好类似系深水埗区嗰种混杂场面嘅战斗场面嘅，咁、所以我谂系因为呢啲原因啦，咁所以都会一有工学两个字咧，就好多动漫迷嘅心入边咧就会觉得吓佢贴题，咁、就会吸引到佢哋去啦。 系嗱，上个星期六咧都有唔少嘅朋友真系去到蜂拥而至啦，去睇下究竟深水埗搞嘅激光剑系点样玩嘅咧、都犀利、佢唔净止系一啲普通我哋呢啲普罗大众去到耍下剑咁样就算，佢、真系咧有香港体育学院嘅武术系嘅学生啦、运动员啦、另外有香港双截棍总会嘅青少年成员啦，去到挥洒呢啲激光剑嘅。 哇！即系双截棍都有激光双截棍， 咪咯？ 可能迟啲会推演啦。咁啊，激光剑大家都觉得点解同中国武术扯得埋嘅？ 都有嗰啲底子喺度嘅。 系啦，因为我哋要加入有呢个中国元素啊嘛，咁、所以啲剑咧就变咗啲倚天剑啦吓。 屠龙刀， 刀我就未见到，剑都有分好多唔同嘅剑啊！即系喺我哋譬如金庸小说啊、古龙小说入边都有出现过好多名场面，都系耍剑咁样啦，铿铿哐哐咁样啦。咁但系激光剑就嗡嗡嗡啦，点样将即系中西合璧做到一个 crossover 咧？估计中国嘅武术队咧，即系我哋嘅武术队成员就系做呢一样嘢吓。 系啦， 即系平时可能耍剑嘅时候啊，点样将激光剑都耍到好似武术表演咁样咧，几有趣。我自己几想睇翻呢个活动啲 footage。咁咁啱礼拜六日嘅时候，我哋都有活动啦，即系撞咗做咗嘢，咁所以又未能够观赏。如果唔系，我一定啊，即系霸定个头，我睇下呢个激光剑 系 点样发生 嘅。仲有机会 系咪？ 系仲有机会噶噃，因为嚟紧嘅星期六啦，同埋星期五至到星期日期间咧，都系喺翻桂林街呢边咧系有不同嘅表演嘅。譬如话，如果你淨係想再睇激光劍嘅對打表演嘅話咧，就係嚟緊嘅星期六3月2日桂林街晚上6点至9点又嚟噶啦。咁至於喺講緊3月1日至3日期間咧，這個星期五至到星期日咧，都會有其他嘅活動同埋表演喺同一個地方進行、 小白，我又想同你傾下嗱，這個激光劍對打咧，咁你個外表咧都係啲膠嚟噶嘛？ 係啊，係啊。 咁你即場示範啊？ 唔係，咁你咪好容易整斷？即如果你真係用力打。定表演性質定還是 佢哋嗰啲表演性質嗰啲咧？佢哋嗰啲劍咧，好多時係打唔到對方噶。如果係打到對方嗰啲劍嘅話咧，嗰啲係可碰撞式嘅。即係例如，如果你一啲劍術隊，當佢哋嗰一把劍係預咗係可以碰撞嘅話咧，佢哋個係會用翻某一個規格嘅劍嘅。咁但係如果佢有啲劍咧，佢諗住唔碰撞嘅，譬如激光劍呢一類咧，佢哋喺嗰個表演嗰個嘅套路上面咧，佢哋只係會喺對方嗰度附近擦過，或者模擬係已經碰撞咗一下，因為佢有聲效去到補叫做補翻佢嗰個震撼嘅感覺嘛。 咁唔知當中個 battle 點樣決定誰勝誰負？ 嗱， 因為咧我知道呢個激光劍比賽咧就唔係單單淨係頭先講星球大戰啊。嘅發生嘅，即係當然個緣起梗係咁啦。但係喺巴黎咧，即係我知道法國咧就好流行玩激光劍比賽嘅。咁咧呢個活動咧，其實咧係喺嗰邊咧少少地引進過嚟香港。我知道呢一樣嘢，但係當然啦，你話實情啊，喺法國嗰度人哋點樣玩激光劍比賽咧，我又真係不得而知啊嚇。但係好國際性嘅一個賽事嚟嘅，我知道呢、這個即係屬於激光劍比賽喺特別喺歐洲方面咧，大家係好尊重啊 ，cosplay 曬或者著到係好 decent 咁去表演啊，或者去 battle 一下咁樣咯。係啊， 我諗呢啲激光系列嘅嘢咧，可以越做越多。多添啊！頭先譬如嘉明有提及過雙截棍啦，咁中國嘅兵器何其多啊！即係我哋先唔好講就係最強嗰件兵器先。咁但係你話其他嗰啲兵器嘅話，有好多譬如咩三截棍啊，或者少林棍啊、刀啊，又或者即係仲有等等嗰啲血滴子呢啲咧，其實亦都係可以變成咧就係激光系列去到做一個嘅公開場合表演嘅。 我會覺得好好睇、哦，因為你中國功夫佢嗰、那個耍起上嚟嗰個瀟灑嘅程度咧，我哋都有睇過噶啦，但我哋冇將佢配合，冇見過將佢配合埋呢個激光一齊噶嘛。佢、一個人耍嘅時候都已經咁犀利啦，如果再加埋個激光系列嘅話，你真係睇到你眼都花喎、 哦。啊，即刻幫你一揾翻咧，嗰陣時都真係有諗過咧，喺直情今年啊。2024嘅法國巴黎奧運咧，想有埋呢個叫光劍對決嘅項目喎、 哦。係啊，因為喺法國咧，光劍對決咧係一種正統嘅官方運動嚟。 係啊係啊，我都睇過啲 footage 係咁咯。跟住所以今次誒深水埗搞叫小試牛刀啦。咁、啊、往後可唔可以推演到真係叫專業法嗱？因為咧佢入邊係有穿著指定嘅護具嘅。光劍對決咧，每場比賽三分鐘，對住嘅場地咧係一個直徑八公尺嘅圓。形场地嗰度举行噶，咁如果成功击中对手嘅头部啦，选手系可以获得五分嘅，击中咧双腿咧就有三分嘅，而击中手部咧系得一分嘅，只要咧最快取得十五分咧就能够胜出啦。 哦， 咁咧如果我哋嘅剑神依家又去翻世一啦，阿家朗系啊， 系啊， 阿家朗如果 佢可以试下，得唔得？ 可以参加两个 家朗嗰只系唔发光喎，而家 如果佢发光咪更加厉害， 发光啊直情不得。不了啦， 咪就 系 咯。唔知道如果将佢哋嗰啲发光嗰啲剑咧，即系拎上手嘅时候啊，剑神会唔会觉得其实两种剑嗰个差异系啲乜嘢咧？ 会唔会都有翻嗰个手感咧？ 系咯，嗬，因为会唔会就系觉得？嗰、那個嘅手感係唔同咗嘅，或者輕咗嘅，或者冇咁就手嘅，嚇呢啲我可能都係會要運動員先知啦。呢、這個就 幾有趣喎、 啊，有趣啊！呢、這個有趣啊！ 咁我哋禮拜六日嘅時候又可以睇下， 係咯， 上下去。 同埋咧，都發覺喺深水埗呢一個揀嘅日子個擲日都擲得唔錯，因為咧原來喺翻世界各地嚟講咧，都會有一啲不同嘅大型賽事噶嘛。國際賽咧，原來都係三月二號至到三月三號呢兩日咧係做公開賽， 哦、即係國際嘅光劍對決版。 係啊，光劍對決版。咁、哦、不過。当然啦，总决赛就梗系留翻五月四号啦，因为未到科比会要啊嘛。 Yeah. 犀利啊！由 Whenever Wherever 变咗 Whatever 啊，有 Kygo 同埋 Ava Max。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 O 小白、 嘉明、 靜仔、Vicky、 晨光第一線。 晨光第一線 ，Vicky。 而家咧可以話係科技幫咗大家咧方便咗好多，即係譬如我哋係食嘢落單啦，我哋會用 QR code 二維碼，甚至有啲做問卷嘅，唔需要再係一張張紙咁樣俾你幫我填問卷啦，你幫我掃一掃個 QR code， 嘟下個二維碼咧，咁你就可以入到去個網址度，就幫我填到個問卷咁樣啦。甚至係有好多即係譬如我哋而家最多咧就係去 wedding 啊，啲人咧想攞翻啲相點攞嘅咧，佢就俾個 QR code 你，你就入。咗去咧，你就攞到啲相噶啦。咁的而且確咧係好方便嘅。但係我自己咧有陣時咧就會麻麻地，就係特別係食嘢嗰度，即係譬如你 點餐 係啦，你去飲茶都好。你有陣時見到啲公公婆婆咧，佢哋唔係好識用手機啊，即係 do QR code 方面咧，佢哋唔係好識點用。可能一嚟又老花啦，二嚟可能因為冇數據啊。因為你冇數據，你就算 do 到，佢撈極都撈唔到個網站噶嘛。咁其實呢一樣嘢咧都會有啲唔方便嘅，咁但系咧，原来除咗唔方便啲老人家之外，其实而家咧都多咗好多，原来喺 QR code 上面咧系有呢一啲诈骗嘅行为。 诶、 欸，系啊，你哋自己惊唔惊咧？ 系点样？ 会唔会惊小朋友即系嘟到个 QR code 之后俾人呃钱咧？ 我唔惊啊，不过我上个礼拜真系争啲有一个诈骗 俾人嘅。 啊，咁我又喺旋转网站啦，咁、有对波鞋新出嘅，咁、我想买啦。咁我就揾啦，揾咁我梗系揾最平啦，你冇理由喺嗰啲地方卖对鞋，你想揾对最贵啊？咁佢咧又唔系贵，又唔系平好多，佢大概平三四百蚊。咁我觉得 OK 咯，我咪买咯，即系俾正价，因为嗰个系要炒款嚟嘅。咁总之佢千零蚊对波鞋变咗二千几蚊啦，咁但系佢又唔使二千几蚊，去咗1999。咁我谂住俾钱嘅，好彩啊！嗰日真系神推鬼拱。做緊晨光第一線，仲要咧系得一個人做曬，差唔多成即系做到十點咁樣啦。跟住我想睇嘅時候咧，跟住咧嗰個對答咧已經封咗啦，因為咧官方咧已經講咗話，這個帳戶咧已經被停止使用，即系賣鞋俾阿 O 嗰個人啊。跟住就救咗我一嘢咯，因為其實佢直情已經 send 埋 PayMe 嗰個QR code 俾我噶，只不過未入錢咋。如果我入咗钱咧，就冇咗1999蚊，所以今日我请你食早餐。 哇，多谢！所以都话做晨光时运高噶啦。 系啊， 哇，真系过咗。 好彩咋，系咪啊？ 如果你就蚀咗啦， 系你就会唔开心，你抌心口噶啦。嗱、假设如果假设我又系譬如好似有啲优惠咁样，嘉明，我咧有个 QR code 咧，俾你 search 咗咧，就有可能系200蚊现金券咁样做买嘢嘅，咁你又会唔会 do 咧？ 咁如果系你叫我，我会 do。 咁如果其他人咧？信任我 我早两日又系喺超级市场买嘢，佢攞住张单，佢话啊先生啊，下边有个 QR code 咧，你可以嘟嘅，可以抽奖。咁我又无聊啦，等紧车位嘅时候，咁嘟又抽奖。佢攞晒啲资料咧，但系你知唔知佢个奖品系咩咧？个奖品系你下次买粟米汤嘅时候减10蚊。但系你要买88蚊粟米汤。唉，其实呢啲都唔好话系呃钱啊， 系啊， 即系佢呢一样嘢系，哦无端端你以为佢讲到个又话双人巴黎可以免费飞咁样，咁你梗系有少少叫做贪小便宜噶、你即系 都吸引嘅， 人家又知啊呢啲心系咪先？咁我又谂住自己幸运有机会降临喺我嗰度噶嘛，你都知道我都几 lucky 嘅一个人啦、 你都 lucky 嘅。 讲佢个鬼啊！真系你买88蚊粟米汤平几蚊俾我，跟住就叫我搞咗个一抽咁嘅嘢咁样，咁我就觉得呢啲又唔系存在诈骗，但系好嘥咗时间咯。 系啦，但系原来好容易咧，系透过 QR code， 我哋都会觉得，其实都好似嘟下无妨啊，咁样可能好似阿 O 咁样咪试下咯咁样。但系原来咧喺2023年啊，美国联邦调查局咧有个显示，就调查咗出嚟咧就系 联邦调查局即系 FBI 系 FBI 啊， 嗰个层面啊去到 系啊，去到嗰个层面啊。佢話原來咧近年啊二維碼 QR code 呢個詐騙咧造成咗咧喺2023年啊 損失係高達$1.5亿啊！ 哇， 係啊，其實都好高噶，甚至咧喺美國廣播公司新聞咧都有注意得到，佢就話啦，特別係邊一度咧會令到大家會容易上當咧？啱啱咧我哋都有提過就係話啊，會唔會係大家就會想貪啲小便宜，然之後嘟過去係有啲消費券啊，消費券 係 有啲 優惠券啊， 優惠券啊咁啦。原來另外一個咧就喺停車場。停車場是怎樣發生的呢？就是原來有很多的停車場在美國，它就是使用 QR code， 其實就好像我們的這個的咪錶一樣，我們嘟了個 QR code， 我們就付錢，我們當中有輸入一些銀行的資料，我們一些資料然後才可以付錢的。那在那邊的停車場原來都用慣用這個 QR code， 那原來很多人呢， 其實內地都是， 是不是啊？ 內地都是入閘要攞手機嘟 QR code， 所 以你港車北上嗰啲車咧，因為我哋嗰個太唔啱啊，我哋好多時候嘟唔到啊，因為你要喺另一邊嘟咧，即係唔就手啊，即係純粹分享一下嘅，如果你想知道更加多呢啲生活嘅資訊，你都聽小弟嘅灣區生活一小時啊，禮拜六 啱啊，係啦，就可以知道多啲啦。 打咗個岔，交翻俾你再講。 係啦，咁原來喺停車場裡面咧，佢哋用 QR code 咧就最容易係攞到大家嘅資料，同埋咧係會攞到大家俾錢啊。點解呢？因為我哋都好容易知道，我哋嘟咗入去，我哋就俾錢嘅啦嘛。我哋好容易輸入咗一啲嘅銀行資料啊，咁就好容易俾咗錢，就呃咗錢咁樣啦。咁但係原來咧，我哋都可以知道點樣去分辨嘅。首先就係、是，如果你假設就係睇到啲 QR code， 你首先摸下佢有冇凹凸先，佢會唔會黐咗張 QR code 嘅貼紙喺面咧？即係打嗰張面啊！ 系啦， 咁 low 听， 系啦，唔系，因为咧， 我知啊，我知啊，我哋笑嘅原因系话，喂，其实呃你再容易，你为高科技啊，我喺上边粘张贴纸咋， 系咯， 系啊， 即系嗰啲啊，即 系咁简单啊， 正装追女仔嗰啲男厕变女厕咧，粘咗跟住就会交换 咗噶啦，咁就 系啦，咁所以就一定要摸下究竟嗰个 QR code。究竟是不是凹凸先？然后呢你可以再去分辨一下，或者问一下，如果有职员的话，问一下他究竟这个 QR code 是不是正确的，叫个职员你帮我扫了先。因为为什么呢？其实现在我们在剧场看 show 的时候呢，有很多的长腔都不印出来，都是用了 QR code。但是也都见过一些长腔的 QR code 是贴了贴纸的。为什么呢？他又不是诈骗，是因为 有更新 了。是的，有更新。剧 场都诈骗你，是的，是的， 有更新。长腔里面有更新，就貼咗落去，所以有陣時大家都會哦，係咪更新咗咋？就未必咧會咁樣去留意。咁所以大家咧，下次嘟 QR code 嘅時候咧，就要小心啲，就以防咧就嘟咗去呢一啲嘅呃錢嘅網站。咁第二咧就係、是、大家係可以咧去安裝一啲就係防騙 app， 同埋唔好咁容易咧就係、是、輸入啲個人資料。首先睇清楚個網站，問下身邊嘅人啊，究竟係咪真係啱嘅咧？咁樣咁最緊要就係點樣啊？錢咧好緊要噶嘛，唔好咁容易就落咗去騙徒手上啊嘛。是不是 上去入侵信用卡资料那些都要特别小心。 是 是啊，所以呢同埋都是要知道，如果那个网站真的入到去，都要了解一下是不是合法先。即是付款那个是不是合法。因为有一些付款未必是合法的时候，可能当中他那一笔账号，可能那一笔的钱他没拿到，但是就拿了你其他个人资料。所以大家就要小心一点啦。早晨，早晨啊！星期三的早上8:12啊，这个环节咧继续请嚟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Kenny 早晨。 系，早晨， 早晨啊，同我哋一齐跟进下港股表现啊。琴日港股咧啊，几好、啊，道升啊，美市咧升幅咧进一步扩大啊，最后咧就升156点啊。琴日咧同你喺呢个环节咧就话啊，俾条一百天线压住咗，咁啊，琴日叻吓，成功咧突破咗一百天线啦吓，咁啊，收报16790点嘅，咁啊。依家走势上系咪有机会睇翻好少少咧？见到咧，报章都系咁形容啊，中港股咧两个月啊，621亿咧就回购撑市啊，讲紧就系国家队啦咁样。咁好啦，Kenny 交俾你分析一下港股嘅前景啊，唔该。 嗱，好似我哋琴日咁讲啦，其实就嗰、那个恒指即系港股方面啦，其实嗰个走势就真系转趋翻系好啲嘅，即系。又唔可以講要話大好啊嚇，但係就起碼咧，比起即係過年之前方面咧，明顯走勢啊同埋氣氛上面嘅話咧，都係即係轉翻係好啲嘅。咁我諗第一就係首先你都睇到開始咧就有啲外資咧就係、是、入翻啲中概類股份嘅。咁尤其是睇翻咧就係、是、即係美國方面 ADR 市場方面啦，流入嘅資金相對嚟講係多咗嘅。咁啊，同埋都係睇到就早一個禮拜就都睇到其實呢個係有啲加拿大嘅退休基金啦，都或者一啲hedge fund 都係即係申報就係即係買翻阿里巴巴啦。咁所以變咗就睇到可能就係睇到個股值上面咧係開始去翻啲吸引啲嘅水平啦。咁你相較美股，美股當然就仍然都係一個氣勢如虹啦，咁但係股值上面，尤其是之前有啲比較係勁嘅股份啦，其實嘅股值真係唔平㗎嘛。咁所以變咗，我諗有啲係新一年咧，有啲環球配置嘅情況之下嘅話咧，可能都多翻啲外圍嘅資金方面咧，就睇翻一啲係平嘅一啲係中概類股份嘅。 咁可能咧，即系资金都有咁嘅部署啦。咁睇到恒指啊升穿翻一百天线咧，个心都开心好多。咁更加开心就系你会见到琴日电能车股咧就发威啦，包括咧就系嗰、那个叫做电能车新势力啊，理想汽车啊，咁出嚟份业绩好好啦，大行咧亦都股高埋佢。琴日真系好耐未见过一只蓝筹股，咁佢而家都染咗蓝啦。哇！狂升咗 25.5%， 即系唔系讲紧你系操作衍生工具啊，即系或者轮证啊、牛熊证，系个正股，即系好正路嘅，即系股份升 25.5%。好啦 ，Kenny， 我知道你喺呢个环节咧，以至喺其他平台咧都话啊，如果汽车新势力，你都系相对觉得理想都系几理想嘅咁样。 系啊， 好啊，咁啊 ，Kenny 交俾你去跟进下呢一只股份啦。咁啊，除咗呢只股份以外咧，咁转个头我会同你讲下，即系譬如比亚迪啊个仰望系列去到 U 九咁啊。成架林宝坚尼咁，我百几万咁、样，我哋逐啲讲啊吓，关于个电能车股份，咁啊讲下呢一只理想汽车先，唔该晒你。 咁啊，讲真佢嗰、那个表现真系好理想，即系咧一系就唔赚钱，一赚钱嘅话就赚翻百几亿翻嚟。咁呢个咧其实个效果咧即系反映翻我哋成一节目都不断去反复强调，就系、是、嗰个喺电动车上面咧嗰、那个规模效益嗰样嘢系好重要咯。咁所以見到理想方面咧，就係、是、自從佢哋咧就係、是、每月咧產銷量超過30,000輛之後嘅話咧，咁你見到佢哋嗰個係毛利率方面咧就大為改善嘅。咁你而家睇到佢哋舊年第四季嘅毛利率咧係講 22.7% 喎，係按季仲要升多1.5%，較舊年同期咧就擴大咗2.7%嘅。咁所以你睇到就係其實佢個 GP 方面咧已經係去到差唔多係即係比亞迪方面啊嗰啲嘅咁高嘅水平㗎啦。咁再加埋當然啦，就係佢哋嗰個車嗰、那個車系上面咧，譬如 L7、L8 嗰啲嘅話咧。都是比較是貴價少少嘅，即係都可能講緊係40多萬人民幣嗰啲咁樣，咁就可以 keep 得到一個比較好啲嘅AST 啦，同埋嗰個利潤率啦。咁變咗咧，你睇到佢哋就喺汽車新勢力裏面嘅話咧，就明顯突圍而出得到啦。咁再加埋就係佢哋預計今年第一季方面咧，嗰、那個汽車交付咧都係講緊100,000輛樓上啊嘛。咁比起之前咧就再升嘅。咁呢個就係可以睇到咧，就係話當你電動車公司一上咗軌道之後嘅話咧，就可以慢慢咧就係即係越做越好啊！咁呢個咧亦都引申一樣嘢，就是、我哋成日都會擔心咧，就係話嗰個係太弱流強啊，競爭方面咧就係進一步白熱化嘅階段咧，可能就會係即係會發生得快啲添啊！ 係咁啊，嗱 ，Kenny 頭先講嗰啲L 七啊嗰啲系列咧，啊佢香港有平行時空嘅，香港又冇理想汽車嘅，反而即係可能依家喺街嗰度見得最多內地嘅品牌，譬如講緊比亞迪啦，以前最近我估 Kenny 都有留意有架七人車 MF 七啊 MF 九啊咁啊，即係佢肥肥闊闊嘅，咁但係就好得到家庭客户嘅一啲垂青，咁嗰個又另一個上市公司啦，咁樣咁好啦 ，Kenny 哇咁得意啊，即係我哋又觀察唔到理想嘅威势喎，喺香港，但系佢又真系好威嘅喺内地方面个销售情况。咁好啦，往后嘅推演会唔会系我哋真系要走多啲入去湾区，你先会 feel 到？喂，睇下比亚迪嚟紧嗰个仰望系列卖到成百几万一架，可能到时香港都冇得销售嘅，你都要翻到内地先可以睇到嘅，系咪啊？ 依、這個係真係唔出奇，因為始終香港嘅市場方面咧就係真係好細啊嘛。咁同埋最緊要一樣嘢留意翻咧，就是、大家左軚同右軚嘅分別嘅。咁我都問過一啲係即係電動車廠佢哋嗰啲高管啦，就點解即係好多款香港都冇咧？因為始終咧就係依個右軚車咧就唔係世界主流嚟嘅，個市場相對嚟講係比較細嘅。咁所以變咗咧，唔係話好多嘅車廠願意開發一個新嘅版本，開發新版本係要額外嘅錢噶嘛。但如果你個市場又唔係太大嘅話咧，就未必合乎經濟效益嘅。咁所以變咗就未必會係特別係會出一啲係即係右軚版本出嚟咯。咁但如果你翻去內地嘅話咧，就其實咁相信大家到翻內地都有經驗啦。即係其實嗰啲電動車方面咧，就真係百花齊放嘅。咁同埋咧，就真係啲款咧就越嚟越吸引啊！就算頭先我哋講理想嘅話咧，咁有啲理想嘅超級跑豪跑咧，我以為係一啲外國品牌嚟嘅，完全睇唔出係一啲係即係國產嘅。咁基本上你而家睇翻比亞迪嗰個咩啦，即係仰望都係啦，哇！即係雖然係未見到真身啊，但係睇個 promo 嘅片嘅話咧，都十足一架係即係蝙蝠俠車咁樣。 係啊，嗰個門又戚起咁樣開嘅，即係好似啲超跑咁樣啊！咁當然啦，電能車嘅世界做咗超跑嘅速度就不為過啊，因為你而家譬如特斯拉咁樣，其實零至一百都係講緊一兩秒就搞得掂噶啦，即係咁所以。 不過咧，就呢個咧，我話即係講開就講。其實就當然你話要係電動車做到超跑嘅速度嘅話咧，就即係唔難嘅，但係不過咧，就呢幾日咧，都我就同啲朋友去即係傾偈啦嚇。咁就即係講開呢啲咁嘅超級跑車嘅話咧，其實佢哋就可能都係比較啲死硬派咧，就要啲機械車啦。咁佢就講就係其實係兩件事嚟嘅，即係如果你買係超級跑車嘅，就係買翻傳統燃油車係一個。工藝即係等於你買個藝術品，即係等於買手錶一樣啫嘛。咁點解你唔買一隻電子錶，要買一個係個幾十萬嘅呢個瑞士名錶咧？咁其實係一模一樣喎。但係嗰個問題就係在於咧，嗰幾十萬或者過百萬嘅瑞士名錶咧，係真係揾人手就手工係逐件逐件咁樣冚出嚟噶嘛。咁但係如果你個電子錶嘅話咧，係大規模量產噶嘛。雖然大家都係睇時間，咁但係嗰個係背後啊。背后嗰个系文化或者背后嗰个系理念系唔同 嘅 喎， 系咁，同埋你睇到又唔系净系电能车威嘅，即系你睇到美股上市，譬如法拉利咁样 race 咁样，咁佢都系斜线上紧去嘅嗰、那个股价，咁所以即系你有你电能车，佢继续有意大利跑车继续威咁样系嘛？ 系啊，所以咧呢、這个咁嘅谂法咧，又俾我即系谂反思下，谂下究竟其实电动车公司咧系咪走呢个超跑咧？或者走呢啲勁嘅路線係啱咧，定係都係走翻大眾化啦啊！即係當係一個我哋成日喺節目上叫當係手機，手機人人有一部噶嘛。咁未來電動車係咪等於手機咁咧？人人有一部電動車，但係可能咧就係個生命周期未必太長嘅，可能三年啊、四年啊就換啦，或者甚至冇就代代換嘅。咁就變成一個係消費品咁樣咧，咁可能會。電動車係走呢個路線嘅機會大啲咯。 好啊，我哋一齊觀察住呢個電能車嘅走向究竟係點啦。今日亦都要觀察另一樣嘢嘅，咁啊財政預算案咧，稍後嘅時間就會公布啦。咁我哋靜待財爺嘅佳音啊，希望大家都有啲紓困，派下糖，切下辣啊，咁啊，即係市民就會開心啲咯。好啊，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聖慶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Kenny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有冇持有？ 都係冇嘅， 係主持人都冇嘅。唔該曬 Kenny， 下個禮拜再傾，拜拜。 貿發局熱線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继续有私分喺度嘅。香港贸发局主办嘅香港国际珠宝展，听日开始咧就会喺湾仔会展举行啦，直至到下个星期一3月4号噶。嗱，香港贸发局市场推广副总监李柏玲先生 Eddie 咧，前一周睇到今年咧就系香港国际珠宝展第40届噃。咁不如今朝早我哋都再次问一下 Eddie， 有冇一啲嘅焦点节目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咧？早晨 ，Eddie。 早晨啊，冇错啊，今年系珠宝展第40届嘅里程碑。听晚咧喺会展将会举行珠宝之夜嘅招待晚宴，我哋会以共建辉煌传奇做主题，招待受邀嘅珠宝业界啊、买家啊同埋传媒朋友，大家咧可以聚首一堂，互相交流之余咧，同时亦都可以一齐庆祝珠宝展第40届呢个传奇。而晚宴之前咧，仲会有两个珠宝汇演，包括由香港珠宝首饰业商会主办嘅足金首饰设计比赛得奖作品巡礼，同埋随后嘅展商汇演，将会展示精选嘅钻石、珠宝同埋珍珠首饰。另外咧，第25届香港珠宝设计比赛会以当代传承为主题，一众参赛者融合传统工艺，创作出代表呢个年代嘅首饰，唔单止彰显珠宝嘅传承。更加呼应今年的主题共建辉煌传奇，比赛结果将会在珠宝展期间公布，得奖作品亦都会在现场展示。 以节目真是相当之丰富。 Eddie， 我都知道贸发局的香港国际珠宝展其实都是世界顶尖的珠宝商贸平台，可不可以都介绍一下今年的展馆特色呢？ 没错，今年重点展馆有彰显传统工艺的意大利馆，这个展馆会带来钻石、白金等工艺超卓的首饰，而土耳其馆咧就会展出黄金、茄金、白银同埋珠宝等等嘅首饰，而首度以展团形式参加嘅马来西亚咧就会带嚟足金嘅首饰。今年18个展区当中咧，品牌精髓廊集合咗34个珠宝品牌，包括嚟自意大利、德国、西班牙、内地同埋我哋香港等地嘅知名品牌。至于珠宝精髓廊咧，亦都网罗咗78家展商嘅珠宝杰作。当中除了来自内地和香港的珍品之外，还有意大利、德国、瑞士、印度、日本、澳洲、泰国、英国和美国展商的高贵珠宝系列。 我相信大家听到珠宝展最想知道就是有什么的名贵首饰。 Eddie， 不如都交给你和我们介绍一下。 没错，今次珠宝展其中一件焦点产品是来自巴西镶有约110卡稀有宝石帕拉伊巴的首饰套装，包括有颈链、耳环和戒指，总值超过港币1500万元。它的蓝色非常独特，绝对值得大家入场欣赏一下。除此之外，我们今年还有文创首饰，当中日本展商带来结合日本传统工艺和现代珠宝设计的深口针，它用了日本的打结艺术来做设计，上面除了有黑珍珠、钻石、绿色石榴石装饰，部分组件还会特别用上漆器的制作，充分在传统工艺之中体现时尚的气息。我们还有个香港展商的品牌，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刺绣做一个卖点，找来香港的刺绣老师用蚕丝线绣出蜻蜓、蝴蝶和兰花，加上金色结构和珠宝，作品清新脱俗。听众可以透过香港贸发局商贸平台流动应用程式和官方的网页进行网上的登记和验证，提前获取买家证，去到现场发掘更多闪耀珠宝的产品。 嗱，咁多种嘅珠宝首饰产品啊，由名贵到文化创意都有，的确系相当之吸引啊！各位业界嘅朋友真系千祈唔好错过啦！听日开始，1年5日去到湾仔会展嘅珠宝展，采购心仪嘅珠宝产品。有时间嘅话咧，仲可以去埋亚博馆嗰度参观钻石、宝石及珍珠展添。今朝早唔该晒你 ，Eddie，Thank you， 唔该晒。 没法要你一世挂念，永恒有过一刻相见，曾陪伴夜深失眠，记录那些伤痛与天，被爱过也可以放下，何用再掀起那伤疤，缓缓让日光洒落，眼泪全无法。当快乐太多让 随后寂寞亦更多，这秒钟好又记起，谁人是最动魄彩和邂逅过那首歌，撼动过你什么，岁月里总有认识一个永远封锁，初见在瞬间，但无奈道别亦瞬间，不无什么永远，仍无憾分享过孤单，重逢亦未必需自焚，就算爱情不要多淡，同伴就算经过又有几个失恋未散，无法要你 J.C. 陈明彤， 我放在日光醒来，似未曾念挂。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将在今早十一点发表新一份财政预算案，演辞和有关资料会在预算案的网页同步发放，市民可以在网上浏览或收看，同埋收看直播。演辞文本和摘要单张将在民政事务总署辖下20个民政咨询中心、指定的政府办公大楼、公共图书馆和公共屋邨商场等地方派发。陈茂波在立法会发表预算案后，下午3点会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晚上7点半将出席由电视台联合制作的财政预算案论坛。另外，陈茂波会在星期四朝早8点出席预算案联合电台节目《财政司司长热线》。南韩实习和住院医生因为不满扩大招收医科生而发动工潮。当地传媒引述政府和警方消息报道，南韩保健福祉部已经向警方举报大韩医师协会5名相关人士，以及在网上煽动医生参加集体行动的发帖人士。报道指福祉部以不服从医疗法规定的开工令、违反刑法妨碍公务、教唆或协助等为由，向警方举报医协紧急对策委委员长金泽宇、媒体公关委员会委员长朱寿虎、前医协会长卢焕圭等5人。是爆发工潮后南韩政府首次举报医协人士。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星期一在莫斯科和俄罗斯副外长鲁登科举行中俄关系和上海合作组织中俄亚太地区事务磋商。 期間孫衛東同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會面。孫衛東說，中俄兩國關係處於歷史最好時期，雙方要以慶祝中俄建交75周年為新起點，密切高層交往，持續強化政治和戰略互信，提升全面戰略協作，深化各領域務實合作。雙方亦要促進上合組織在百年變局中更好發揮穩定流的作用，加強在亞太地區事務中的溝通協調，共同維護地區安全、穩定和發展。日經平均指數報39,218点，跌21点。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029.86美元，賣出2,030.44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25，日元150.5，瑞士法郎0.88，加元1.353，人民幣7.198。英镑对美元1.268，欧元对美元1.085，欧元对美元0.654，新西兰元对美元0.617。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日间温暖。随后一两日显著转凉，气温降至14度或以下。下周初气温逐步回升，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啦，去翻西环方向啊，近住加多近街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车龙咧就排到去明爱赛马会宿舍对出嘅，重复多次啦，域多利道去翻西环方向啦，近住加多近街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翻去明爱赛马会宿舍对出。喺九龙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蝴蝶谷道噶，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蝴蝶谷道。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而家龙尾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出啦。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嘅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咁而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就畅通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接近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另外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去到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金曲包括 Misu 作曲 Ega 江海嘉，作词黄乐怡。主唱 Ega 江海嘉，One Step at a Time， 作曲作词主唱 Jamie 张天荣。好了啦。作曲吕思伟，作词吕思伟、崔维佳，主唱古古吕思伟。 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入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3月1日，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好，今日咧神光我都做得到，就系要记录一件最近令你感到好感动嘅事。当然我梗系有啦，就系当病紧嘅时候，我哋嘅团队好好，就系冇事嘅。交俾我啦，即系拍晒心口咁样，所以就真系令到我好放心。好啦，我真系要休息啦。 大家百毒不侵啦，最紧要系啊！我见到即系小白发烧都好忧心忡忡， 有啲咁嘅事 系啊，因为你都好少发亮嘢噶嘛， 系咯嗬？ 唔系发财，你发得多嘅，发财发得多嘅， 唔系发财未发， 系 啦，希望发完烧之后发财， 系啦，可能系啊，系啦，但系唔好变咗发福就得啦， 系 啊， 系 啦， 唔好 啦，总之发烧发福嗰啲交翻俾人。 系 最紧发财啊，系啦咁样，咁啊其实都系互相保卫啦。你团队入边系咪？ 系啊系啊，所以就好开心嘅，即系开头就会觉得，哎呀死啦，唔好意思啊，即系搞到大家啊咁样翻唔到嚟。咁但系系。一team人嚟嘅，大家有咩事，下次你 touch 我都会帮手噶。 下次你 touch 咗 你个四眼仔， 就唔好讲啦。 下次你 去旅行啊， 系一定会。我哋嗰日咧应该系做完嗰个 pop up live 之后咧，就相继可能大风咧就 系 吹到啊，叫咗你哋唔好着得咁性感噶啦， 系啦， 系啦，你又着嗰啲长裙，搞到入风啦。 朋友拉衫， 又着樽领衫，搞到入风啦，真系烦。 系咧，我又露肌喺度吓， 系咧，你又露出你嘅三头肌出嚟啊，跳咗你哋噶啦，好似我咁样最好啦。我短打系，咁咪冇事咯。 所以最健康都系你咯。 诶，唔好讲啊，健康都要平时锻炼嘅，系啊，或者咁啱得咁巧啫。 可能真系啲 supplement 有用啊，我。就咪讲过啲心 可能 真系有啲用， 唉，等我食翻多啲先， 冇神化呢啲嘢啊吓，咁啊都系嗰啲啊，嗰啲保健品啊，自己揾翻注册嘅营养师去睇睇啊，咁样好啦，咁啊大家都系啦吓，揾一件值得感动啊感恩嘅事啊，早上嘅时间就谂一谂啊，可以 send 个 message， 多谢下对方都系好嘅。 嘉明，够钟上堂啦， 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家长考牌学堂。 神问爸爸，早晨早晨， 早晨嘉明。 其实咧，我发觉同你倾咗好多日偈咧，都真系袋咗好多嘅知识落袋。除咗系教识小朋友佢哋遇见唔同感觉之后，赋予个词汇俾佢更加了解自己当下系处理紧啲咩嘅情绪之外咧，其实系教父母多过教仔女。 喺我谂咧，之前咧最近都有套电影，就年少日记啊，好多人睇完咧，成日都讲话家长教育真系好重要，即系咧家长做得唔好咧，小朋友就好多悲剧。咁但系咧喺我谂我嚟紧呢两三年咧，即系去推动家长教育咧，我有另一个角度，我觉得好紧要，就系而家好多家长已经咧，我觉得系觉得压力唔细嘅，即系以前就好多讲学童嘅问题啦，但我咁未来咧，我觉得系家长嘅问题会多啲。点解咧？就系、是、其实家长承受系多方压力，例如我工作上面压力啦，生活啦，甚至乎仲有婆媳间啦，甚至乎仲有小朋友嘅学业啦，其实有好多压力，但系好多时候我哋嘅家长教育而家个焦点放喺边咧，就系、是、放喺点样教小朋友。但我觉得唔系咁，即系中国人嘅说话我好认同嘅，就系、是、修身齐家，就系、是、你自己有一啲价值观或者自己一啲心态你未调整到，其实当你去担当一头家嘅时候，其实你压力一定系增加。例如我以前嘅脾气都唔好噶啦， 我以前咧細個咧一路成長，我都滿足唔到我嘅一啲好多需要被忽視。今日我再照顧小朋友嘅時候，我仲要去關注佢，我自己都冇，我仲要關注佢，咁我更加覺得好難咯。因為嗰個位置就好多矛盾點。例如有啲家長咧，譬如叫三次小朋友唔聽咧，就 著火噶啦， 就著火噶啦。咁但係有啲家長點解叫三次小朋友唔聽係會咁啊？阿仔啊，我叫你三次唔聽，你係咪有啲事需要慢慢幫手啊？點解會有咁樣嘅角度啊？就係、是、因為唔係嗰件事嘅問題。是我哋点样睇个件事先系最重要。咁、所以而家嘅家长教育，我觉得个价值观要放喺另一个位置，就系咩？点样帮助一个家长成为一个更快乐嘅家长？更开心。我谂先有一个足够嘅力气去令到小朋友快乐。我哋唔快乐，点样令到小朋友快乐咧？ 好多时候个感觉就系、是、咧，近年成日都会听人哋讲点样赢在起跑线，觉得真系香港养育一个小朋友咧，乜嘢都要争，乜嘢都要赢，由报学校去到点样样去争成绩，点样去入所谓嘅神校龙校呢一类型嘅比较，我觉得对于家长嚟讲咧，系多咗好多啲唔同嘅压力。即系去到一个位，我谂世界上冇乜边个地方系你个小朋友仲喺你个肚入边嘅时候，你已经入紧只要入学校。 系啊， 即系觉得呢一种嘅环境做出嚟嘅一种社会上面压力咧。是不是其实有第二种的方法去到找一个快乐的开心点呢？ 我想是这样的，真的，因为我都有时的家长都会抱怨的嘛、就是抱怨现在那个什么制度啊、什么情况啊，导致到我们这么大压力咯。但有时我跟家长讲的话，即是在一个制度下面，事实上边又有些家长是很轻松的。事实上有一些学生在这个制度下面又真的很享受学习的。 是。 所以我说，我哋唔好抱怨一啲，我哋第一，我哋抱怨一啲我哋唔可控嘅嘢咧，其实冇乜意思。反而系有冇啲可控嘅地方，我哋可以做多啲咧。例如，我哋改变唔到件事，但我哋可以改变睇嗰件事嘅角度，同埋一啲心态。咁所以，我同啲家长系咁样分享嘅，我就系话，每个家长都希望自己小朋友品学兼优嘅。咁但系品学咩意思咧？系有品先有学。咩意思呢？就是我哋明明白，原来我哋要评估个小朋友成长得好唔好，除咗学历以外，仲有冇咩其他地方嘅呢？以前呢其实系冇咩地方嘅。例如我点样评估一个小朋友成长得好呢？哦，佢今年呢考第几，佢平均分几多， 攞咗啲咩奖， 係啦，攞咗咩奖，入咗咩学校，咁我咪睇到佢指标囉。但你发现未来系咪行呢个指标已经唔系。其实好多外国嘅学校、美国学校咁嘅。我要一个小朋友入我间名校，我睇佢成绩系占30%到嘅啫。70%系咩嚟呢？就系睇佢临尾高中嗰几年，佢个 profile 系乜？例如佢有冇有啲创业嘅经验啦，例如有冇社会嘅责任啦，甚至乎佢点样去训练佢自己嘅 leadership 啦，佢点样令到自己更加可以成为一个咧好好嘅一个成年人。佢有冇計劃啦？其實佢睇好多啲嘢咩？就係睇緊個人素質。咁所以我亦都同啲家長講，呢幾年我不斷去推動嘅時候，我會講你要評估小朋友成長好冇，除咗成績以外，仲有好多嘢，例如究竟係按住年齡階段建唔建立到相關嘅品格。例如而家你小朋友小學咯，你個小朋友有冇能力感嘅咧？有冇目標感嘅咧？佢愿唔願意有自主感咧？佢會唔會有堅毅力咧？甚至乎佢會唔會係一個好樂觀嘅人？如果你评估到头先我讲嗰五样嘢，你小朋友又恭喜你，你个小朋友绝对喺一个小学阶段系一个合格嘅小朋友。但如果你发现小朋友又负面、又内向、又悲观，然之后咧好多嘢有情绪，甚至乎咧做人好容易放弃、冇目标感，亦都好否定自己、好自卑嘅，咁其实你发现已经出咗事，佢几高分都冇用。因为未来的世代呢，每一个老板请一个小朋友，今天呢我请人呢得一个要求啫，就是请你们读书好的。我想不会有老板是这样请，甚至乎我讲个例子，嘉明你试一下 听 下。有一次有个16岁的小朋友来跟我做辅导，是因为呢他的爸爸妈妈说他很大压力，说他学习很大压力，个爸爸妈妈呢就跟我说，我们呢没给压力他的。佢自己好大力嘅就读书，咁我嚟听嘅时候，咁佢就话系啊，我真系好大力，因为我想读书好，读书好咧，将来搵份好工。跟住我就同佢讲呢个例子，我就话假设今日啊，我就话咧喺我系老板，前面坐晒喺度啲咩人咧，就系、是、有 ConU 啦，有科大啦，有清华，有复旦咯、全部都系名校坐晒喺面前。咁我作为老板拣边个？例如嘉明，你系老板，你听到全部前面都系依扎咁嘅人，你拣边个咧？ 咁我又唔会为咗佢哋嘅大学品牌而揀佢喎。 係啦，你会开始个死啦，全部都系同 grade 㗎嘛。 係囉。 唔会因为品牌而揀㗎嘛。咁好啦，突然之间有一个人 佢都係大學名大學，但係會咁樣喎。我十五歲呢已經呢好想做呢份工作，所以我十六歲呢除咗讀書之外，我夜晚都有讀呢啲相關課程。十七歲我都開始喺我自己呢想睇下可唔可以做一啲服務出嚟幫下啲人。十八歲我創立自己品牌㗎啦，所以我而家大學畢業啦，我好想喺一啲呢有資歷嘅公司去做嘢。我想問你請邊個啊？ 请咗啦，已经 请咗啦，因为你话俾我听，你唔系净系读书嘛，你有实践啊嘛，咁即系变相其实一啲老板，佢除咗读书以外，佢都会睇实践，咁你会好容易拣啦。不过我今日我又想再俾多一个 scenario 你，就系咩咧？就系全部都系名牌大学，唯独有一个唔系名牌大学，不过佢有实践，就系十五岁做孖，十六岁有一抽嘢喺度。咁我想问你拣边个咧？你老板？ 哇，咁我都会揀佢喎。 係啦，你都会揀啦，就係我会揀佢喎。 係啊。 当然好多老板呢因为为咗保险啲，佢就唔会 揀。两 个。係啦。 我请两个。 係啦，就係揀一个名校，就揀一个呢冇名校嘅。好啦，但係点做呢？就係我会俾三个月去试用。就係睇下呢三个月边个表现好啲。好啦，我就假如喇，三个月之后两个人嘅表现都係差唔多。作为老板揀边个。 咁我又可能会揀未系名牌出品嗰一位囉。 係啦，咁我諗呢系老板呢就会揀，咁我就唔揀名校啦，有大部分有机会。点解呢？因为平啲嘛。 同埋佢好肯搏啊。 冇错啦，你諗下佢冇学历都可以搏到一个名校咁喎。 係啊。 即系证明佢一种好奋斗嘅心。佢个 personality 更加好。咁所以意味住系咩呢？未来嘅世代呢，学历我諗唔系一个唯一指标。反而调返转系一啲个人素质同品格。所以家长我哋要将个焦点放喺边呢？究竟我点样培育一个迎合到未来需要嘅一个小朋友，更加重要过淨系单纯学历囉。 对，我都好同意㗎，即系我嘅小朋友都仲系幼稚园同埋小学嘅阶段，有一个都系 PN 都未报到啦。但系我深信佢哋嘅世界呢，对我嚟讲就算系小一最大嗰个呢，我都唔太緊張佢啲默書成績。有 AI 嘅幫助，佢已經可以同我喺啲短信程式入面呢寫到一串嘅 message 㗎啦。咁我覺得 OK， 佢識得揀我就 OK。除非佢將來大個真係好想讀文學啦，咁呢個係佢自己嘅選擇。但我真係覺得喺佢哋嘅世界當中，同上面爸爸講嘅一樣，個人本身嘅素質，佢個人本身佢點樣，比起機械能夠做得到嘅嘢更加緊要囉。 冇錯㗎，事實上面亦都有好多而家嘅名牌大學嘅課程啊，係免費擺上被人讀的，但个问题就是没人读的嘛。 咁始终你睇电视剧，因为系睇名牌大学嘅啲讲座咧，咁都系连小朋友自己长大咗之后嘅选择嚟嘅。 系啦，咁所以咧，亦都反映紧咩咧？所以我哋要培育个小朋友咧，就系享受学习， 系 佢亦都有种终身学习嘅心态。咁所以作为家长，我哋点样能够令到享受到中意做嗰件事？我觉得更加重要咯。所以有时候我话，即系何谓优秀？一个准则每个人都不同。但对于我来讲，我觉得优秀不代表只是成绩好。优秀我觉得是个人素质比一切更加重要。 对。我们是家长考牌学堂，都是给很多不同家长去取下经的一个好地方来的。临比神问爸爸走之前，不如给多一个感浪各位的家长啊。 对。我想如果家长你真的要帮助一个小朋友建立到品学兼优，我觉得四个维度很重要。 好。 第一个维度是什么呢？就是家长我们说成日爱小朋友嘛，但我话爱呢一样嘢咧，首先你要明佢先咯，即系你唔明佢，其实你就话爱佢咧，有一种爱咧系会令到人觉得好唞唔到气嘅，系啊，即系例如明明个小朋友唔中意食粥嘅。 你病啊！你食粥啊！ 系啦，你系咁执碗粥 給你吃。我为你好嘅，你食粥啊！ 我煲粥俾你好辛苦嘅，我为你。但个小朋友真系好惨嘅，真系折磨嚟嘅。咁所以我哋话，如果你真系要帮一个小朋友成长，首先你要了解佢，了解佢两个需要好重要。除咗生理需要你要明之外，心理需要好重要。因为喺小朋友成长入边，心理需要会产生衍生行为。而衍生行為，如果你懂得配合佢咧，佢會建立到相關品格嘅。咁所以咧，你會發現就係我之前都分享過，三到六歲小朋友咁主動積極，你明白原來依個就係依個階段嘅需要，所以佢好多主動嘅行為，你配合到佢，你認同到佢，佢咪建立到目標感咯。咁所以如果家長第一樣嘢要幫佢就係有一啲相關嘅知識，你要知嘅。其实坊间好多嘅。第二系咩？就系、是、家长咧有知识唔重要，最重要第二步系咩？你有一个良好嘅心态，因为有啲家长咧个心态摆唔正，就系、是、例如我系阿爸，冇乜嘢你都要听我，你唔可以有任何嘢去咧唔听我讲嘅嘢。呢种心态咧，我哋叫极权型模式， 系 就系、是、我讲乜你都要听。但系你知唔知青少年好得意？我哋成日话青少年咪叫反叛嘅， 系啊， 佢唔系对个个反叛嘅。如果对个个反叛好惨嘅，就系、是、咩？一落街，譬如有个看家嗌佢早晨。 佢就話早咩晨啊？邊個叫你嗌我早晨？就好反叛，但佢唔係對個個反叛嘅，佢係對某一啲人嘅特質反叛。嗰啲係咩？就係、是、啲權威人士反叛。所以你越權威，佢就越反叛你噶啦。喺中學，咁所以我同啲家長講嘅話，你作為家長，你一定要有一種咧心態係咩咧？就係、是、我同佢一齊成長。今日我小朋友六歲，我哋一個六歲嘅家長。我好多嘢都唔識，我要願意不斷學習，我願意不斷調整同進步。咁呢種心態，我哋叫 growth mindset， 成長型思維，令到一個人每個人咧都會按住唔同嘅階段，或者懂突破。咁我諗家長要有種咁嘅心態。第三係咩呢？有咗心態啦，有咗知識啦。第三就係講方法，同唔同嘅階段小朋友有唔同階段嘅方法溝通。例如我哋講小學生，我哋發問係好緊要，因為透過發問刺激佢揾到答案咧，佢好有滿足感。甚至乎我哋透過發問引導佢諗一啲嘢，佢會突然個腦咧個神經元網絡咧係會更加發展得好，繼而會令到個腦咧刺激到佢啲思考能力啊、解難能力會提高。咁所以但係關鍵係咩？家長要掌握到相關嘅溝通技巧。咁我依度。一个小 tips 同大家讲就系咩？说教一定唔系一个最好嘅方法。所以有啲家长咧，经常说教咧，其实系唔 work 嘅。反而调翻转系咩咧？你试下分享一啲咧，你细个成长一啲好瘀啊，好唔好嘅经验。但系嗰个唔好经验分享之后，你话俾一个正向嘅转向咧，咁佢就会觉得好正噶啦。 好， 咁所以最后系咩咧？有咗知识。有了心態，有了方法，最後是什麼呢？希望你們培養一個有愛的親子習慣，就是令到小朋友感受到你對他做的事是有愛的。即係每一樣嘢咧，唔好諗住用惡。有啲家長好得意，見到小朋友病咧，都會咁講：我叫咗你幾多次啊？叫佢著衫啊，飲多啲水，係咁鬧噶嘛。咁但我成日都講，你有冇諗過當時嗰個人病到死下望住咧？哇！我都就係死，你仲係咁鬧。但係我明白家長你係即係恨鐵不成鋼啊，即係咧好著緊啊。但係你要記住，你呈現緊出嚟嘅方式係影響緊個小朋友點樣面對個世界。所以我哋一定要建立一个有爱嘅亲子习惯。如果你有足够嘅 knowledge， 好好嘅 attitude， 亦都有个好好嘅 skill， 最后培育一个好嘅 habit，你真係呢喺你嘅人生入面呢呢四样嘢加埋就叫 cash formula。我希望呢个 cash 呢真係去帮到一个人呢丰盛同埋幸福囉。 我相信呢一种嘅 formula 呢除咗係活用喺亲子关系之外，夫妻恩爱之道都係好用得着㗎。感觉得到。多谢失神问爸爸。 多谢。 宠我吧，呵我吧，可惜你人品太等，不够资格共晚餐。亲我吧，拖我吧，几千百名优秀候选，结实与体贴任我拣。你最不会再犯， Come on， 我最不要再犯。如有反应，或许早心疼。发发里段最近你未够胆，我一时算吧。Shut up， 你有刚刚笑话。有心跳就应该分散。我爱上的不喜欢，只得一个。本本大方讲一句十分不配，如情人的心只可分到一半，没有一半，世一都可以取消之价。今天一个浪漫略等的恋爱该怎样抛弃，换了旧被单哭到入睡便争一口气，我着上四寸高踭，今晚没掉你。 我没事要跟他们讲， 最不要再犯，如有反应或许早心疼，快快了断最近你未够吧，我一时算不着啦，你要讲个笑话，有心跳就应该分散。 佢名字系 Benis 啊，有呢首全新嘅作品。今晚抹掉你啊，依家十八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82%啊。 歌赋街可能是你每日都会行过的地方，但是它的名字到底怎么来？想知道的话，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さで導いてく。でもこの感情の病ませ方はずっと知らなくていい。 歌富街位于上环，嗱，歌富街咧就系香港报业发源地之一嚟噶。第一份嘅《华资中文日报》亦都喺呢一度创立噶。提翻喺上环，或者你会谂翻喺石板街或者兰桂坊等等嘅地方，呢啲地方都系受到本地嘅游客欢迎噶噃。咁但系其中隐藏喺上环嘅一条街、一条巷仔就叫做歌富街啦。不过睇翻歌富街嘅名字，原来咧就系嚟自当年英国嚟到香港嘅海军少将邱歌富噶。原来呢个地方是当年不少名设计师倾生意的地方嚟嘅，随住岁月变迁，改变就冇办法嘅。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啦，隔晚美股表现啦，道指要跌啊，跌96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升8点噶，至于纳斯达克指数咧升59点啦，港股 ADR 系咪继续有得升咧？系继续有得升，咁啊，俗称咧黑期啊，即系新加坡嘅港股期指咧，暂时高水50多点度啦，咁啊，计埋今日系咪有机会？上到去17000点噶，好似都几乐观，系啊，咁啊，逐啲逐啲上啊，吓，系太急都唔系一件好事嘅。当然今日重中之重啦，喺香港嘅市面上边就系正待财政预算案啦，咁睇下有冇啲纾困啊或者利民嘅措施咧，就会逐一出台啦。好呢、這个时间咧，1872388要呼吁下电话先， 系啊， 系啦，咁啊，如果听众咧今日有一啲譬如系生日啊，结婚周年纪念啊，系、想告白。啊，系啦，咁有好多嘅嘢，大家都可以 或者祝身边人身体健康啦。1872388，咁啊，转个头咧就可以等待我哋听大家嘅电话啦。咁啊，琴日都好多电话打嚟咗，慰问小白咧几时好翻啊？ 好翻咯， 系咪好翻咯？ 几快？因为听众嘅慰问 系啦，好重要嘅。好啦，嗱，1872388打个电话嚟做个晨光 morning call 啦噃。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大家好，我系 Jonathan 黄子谦。 今日晨光好友入边咧，咁啊白元浩就邀请到啊 Jonathan 黄子谦上嚟啦。 阿涛哥你好啊！ 其实 Jonathan 我识佢嘅时候咧，最记得佢正式认识 Jonathan 系因为一首嘅日文作品。 哦，系啊，系啊。 Kimiyori Barajukusi 系咪？即系你比玫瑰更美丽。 系啊，好 耐啦。一首嘅作品，好耐啦，嗰就几多年前咯。 嗰、那個應該係10年嘅。 咁耐啦咩？ 係啊，因為嗰陣時我係簽日本嘅 AVAX 啊嘛。 而家2024啦喎。 係啊係啊，十幾年。 10年啊。 係啊，你嗰陣時都好細個啫。係啊。系啊，我都系啱啱出世，冇记得 咁耐啦，原来 系啊，十几年噶啦。 日文你仲记唔记得噶？我见其实我同你 message， 其实你都系日文嘅 Nihon 歌噶。 系啊， 系咯、 啊。今晚また毎日少し日本語を勉強している。 每日都仲系继续练习啦，系啦、啊。咁、啊、我都系 啦， 少少啦。 系、啊，虽然你喺日本系容易啲练嘅，而家就自己同自己练，或者同嗰啲 app 练咯。 系啊系啊， 冇计噶。 其实成日都有留意住呢一个娱乐版嘅、嗯，都有见到你。譬如早段时间又同系咪同殷济如？在一個 event 上面、 哦、剛剛 有 是 啦 是 有合唱喎，點解有咁嘅機遇嘅 咧？如果你要講呢樣嘢，又係講翻嗰啲十幾年前，可能甚至二十年前嘅歷史， 有咁多啊！ 雖然殷濟源係冇二十歲嘅，啱啱二十歲， 係啦，係啱啱二十歲。 即係其實咁嘅，因為佢個監製咧，亦即是係佢唱片公司個 A&R 阿頭咧，其實就係唐達。唐達，如果你有留意我嘅中文歌咧、 嗯， 基本上有過半嘅歌係同佢一齊做嘅。咁、嗯、呢、嗯、個咧其實係我大學同學嚟嘅。 哦， 咁我哋佢係我師兄啦，佢大我一兩年咁樣啦。咁、啊、當時咧，佢啱啱開始音樂製作嘅時候咧，我哋係一齊喺嗰啲即係宿舍嘅地牢嗰啲，即係喺夜難人靜嘅時候去做歌咁樣。係 嗰、那個位最有 mood、啊。 我哋係嗰陣時開始。一起去合作啦，然后我的唱片又是他帮我做啦，头三只基本上所有都是跟他作的、 嗯、 然后我们一起去写给人的歌都不少的、 嗯 譬如太多太多啦，即是 Karen 莫文蔚的歌啦、 嗯嗯 之前帮一个 EDM group 写的歌又是我们一起做、 嗯 都繼續有好多作品， 都拍了好多年了，咁你同 係啊，咁所以呢为什么会识殷濟如呢、 嗯 就是因為我認識佢監製， 係 喺殷濟如出世之前已經認識佢監製， 係啊。 咁咧， 其實因為我同你咧，原來都已經認識咗咁耐， 係啊。 我突然之間 feel 到 再講更耐 ，feel 到你同我講就話原來喺佢出世之前已經認識。 係啊，咁咧，唐達咧就我哋最近喺美國嗰度碰面啦， 係 啊，各自都有啲 project 啦，咁佢又同我講喂，有個新人，佢將會簽去。一个中文的一个 record label，、嗯、但是会唱英文， 是 好听的， 是 你记得留意啦。咁佢又弹咗啲歌，真系 OK 喎。 系啊，其实佢真系唱得好好啊。 咁所以咧，我哋就有个 show， 咁本身个 show 喺度拗紧头啊，点样有啲咩好玩啲嘅年轻啲嘅配搭咧？有咩年轻得过？19岁，啱啱20岁嘅殷濟如，咁咪一齐合作。She's very good。我哋去排练嘅时候，佢都好认真。 系 咁啊，系咯，好开心咯。 系嘛？咁你自己本身都系歌手，你都仲有继续出音乐噶嘛？系亦都有舞台剧嗱，嗰啲嘢就我哋晏啲再讲啦。你其实有好多监制嘅工作噶， 有嘅。 你主要其实 focus on 边一度咧？而家 你讲我而家嘅时间啊嘛？ 系啊。 嗱，其實我而家 創作你仲有啦， 係繼續 係啦，全部都有嘅喎。 OK， 嗱，我哋由最近嘅啦嚇，而家係二月啦， 係啊， 咁啊二月就我哋有農曆新年啦，咁啊有啲 show 啦，喺香港啊、澳門啊都會有啲 show， 咁我哋 keep 住有演出，但係咧呢啲演出咧，除咗我自己會改編一啲歌啊，我又會幫演唱會入面其他嘅單位咧，又會做埋一啲編曲嘅監製啊嗰啲咁嘅嘢，咁啊再落啲咧，嗰、那個一完咗，基本上就要投入。利馬豆音樂劇嘅排練啦，咁我又係演出啦，咁啊同劉松仁同埋呢個陳潔儀再重聚啦，因為其實個 show 咧本身2019年、2020年都有兩次嘅 run 都係即係托賴大家都好支持啦，咁、 啊、 其實本身21 好好 21本身想 run。但系你都知二一二二有咩问题啦，甚至乎二三都唔系咁容易啦。咁所以就终于我哋可以喺文化中心嗰度再做啦。咁、 嗯、 但系咧好得意，即系好似你所讲，我嘅 role 咧就开始分开咗两边啦。即系演出当然要啦吓，我其实我要好早要开始排练噶啦。咁但系咧，我哋嚟紧利马就要有音乐会版。咁个音乐会嗰个监制嘅部分，小弟又会有。 全部亲力亲为喎、 啊， 你 系啊，系要嘅， 系啊， 系啊，咁啊，再落去 咁今年嘅可能年中或者係下旬嘅時候咧，就會有一啲電視同埋電影嘅 project 啦。咁嗰啲都係會有監製同埋演出嘅部分嘅。 哇！你全部 咁有啲喺香港，有啲唔喺香港。係點解我要 keep 住練日文呢？因為其中一個 project 係 日本 嘅， 係咁嗰個日本嘅都係幕前嘅。 呢、這個未講得咁多次，但係、 okay, 但係呢個 project 嘅製作其實都進行咗我諗兩年嘅啦。 嗯， 係啊，咁所以 因為疫情關係，所以又好多又 delay 咁樣啦，係嘛？ 你想拍都唔會有得拍，冇人俾你拍， 俾、你拍你都唔想淨係遮住曬自己個樣啦， 或者個 crew 得三個人嗰啲 咧，係啦， 同你隔好遠嘅， 真係隔空拍嘅呢、這個。咁嗱、演出。譬如幕前嘅、咪前嘅，其實你亦都有好多，你係好喜歡呢一種嘅演出噶嘛？ 當然啦， 係咯，唱歌咁你唱歌、 啊、新歌我都未講，唉，呢個遲啲先，有先， 有遲啲先啊， 係啊，係啊， 嚇 嚇，因為而家製作緊嘅，咁但係個形式好特別，所以未可以揭露嘅。 大概會係幾時可以有啲端倪俾我哋揣摩得到咧？ 係啊， 你上次嗰張嘅 album 你係幾時出嘅？上 次嘅 album 係啊，如果你話單曲，其實我就冇上電台嘅，嗰陣時係全數碼嘅，咁啊單曲就係上年出啦。咁、但係如果你話 album 咧，就講緊係我。19年嘅演唱會嗰時出咗一個有新曲加精選咁樣嘅，係啦，都一段時間。 咁你有 digital， 其實而家好多歌手都係做 digital 啦、啊， 所以 album 咧對你嚟講係個意義仲喺邊度咧 ？CD 嘅 album 係一個紀念啊，定還是你會好 create 一個即係放好多創意喺個 album 入邊做到上榜或者係特別一個 game 咁樣？ 嗱，你而家咧就講緊一份硬物啦， 硬物噶啦。 嗱，我其實係講緊一個 album 嘅 concept。 嗯， 因為 album 咧其實有 flow 噶嘛，即係我哋啦，我哋呢個年紀嘅，我哋都會擺隻 CD 入去聽，然後。即係如果你要佢跳歌，係你要手撳跳噶嘛？ 咁 random 咁樣。 係啊係啊， 其實就破壞咗個 flow 喎。 咁但係其實你好似睇一本書咁、你唔會睇完 chapter one 然後睇 chapter 16，然後再翻去 chapter 三咁樣嘅。係 album 嘅 concept 就係好似一本書咁樣、你個故事點樣講？你點樣鋪每個長短，每一個高潮點樣去create 介紹嗰啲唔同嘅角色？呢、這個就係一個 album 嘅 concept 啦，即係所以對我嚟講，做唔做一個實體呢已經係其次啦。咁、但係咧，我發覺咧又唔係、而家實體咧，而家變咗係重點、譬如你話講開 Jasmine 咁樣咧、，Jasmine 其實佢出新歌，佢俾我咧又有件好靚嘅 T-shirt 啦，有個環保袋啦嚇，牛仔布嘅好靚嘅，咁咧有嚿鎖匙扣， 有好多嘢咯。 佢鎖匙扣咧。个样子好似个 CD， 但系世上系冇一个 CD 机系播到嘅，细到咁。 啊，系系。 原来嗰个就系玩嘅啫，然后爱嚟 do 嘅 ，do 完之后就可以又系翻上放我去听。即系嗰个 concept 俾人储嘢，又系一个。咁啊，你知啦，我又可能嚟自嗰个年代个 CD 爱嚟播噶嘛。咁啊，所以我觉得 我同你都系噶啦。 系啊，即系如果真系要做嘅话，咁可能我会追求嗰、那个CD 本身。I don't know， 即系佢系咪一个 vinyl 咧？系咪一个方式？系、个声音系会有影响嘅咧？可能会同 streaming 唔同嘅、个声会咁样系。 有好多朋友出黑胶， 有 啊， 兴翻嘅而 家。系啊， 我之前嗰个新曲加精选系黑胶， 都系黑胶。 系啊系啊，咁啊咁有啲人系真系会揾部黑胶，跟住黑胶机而家系平咗嘅， 系啊， 普及咗啊嘛。咁啊有啲 device 系好咗咯。 系啊系啊，咁。好多人都播到，咁我覺得正啊，好玩啊呢件事。 係啊，咁可以即係喺音樂上面啊，聽住咁多先。咁但係你之前譬如利馬豆啦， 係， 我哋下個星期再講。 哇，咁耐啊！ 係啊， 咁、我唔走住啊， 唔走住啊， 食翻幾餐飯先。 落去Canteen啦，而家，拜拜。 前行一雙腳踏過，前面崎嶇有幾多？你总给我帮助，如同在冰天点了火。Yeah， 当呢位靓仔啱啱出世，好想攀高爬低伸手，想掌握一切。一路长大碰着每个问题，试着努力去突破，谂谂计仔突围，终点差几多米，爬低起身又嚟，仍想未有嚟交不低。谁人能一支足仔突围，一起增加盛世，最后胜利放个位。照远方，能向我看，谁看到？前 奋斗欠缺结果，都不起身不气在。同行的你总给我帮助，如同在冰天点了火。 Just want to take this chance to thank you for all you've done.每个人出世都是自己一个人，一个人离一个人离开，又一个人尘归尘，好似孤独是注定。咁点解要同人同行？自己一个一样感过一样，等到一日终老，但系过程有几多个知己就有几多人记得你，得人恩过千年记，万丈高楼从未起，一双手点够？有你喺前面，有我喺背后，人生呢场马拉松，答应你我陪伴左右。 天星照远方，多么难过，谁可？ 一日一日咁流逝，虽然呢条路从来都唔易行，但系感恩一直有你陪伴左右。无论未来系点，我知道有你就足够。 前行一双脚踏过，同行多得你伴我，沿途给我几多次帮助。大风吹不拆火，如同在冰天点了火。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娱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最近呢其實都有好多嘅大學生啦，咁佢哋自己本身呢喺讀書上面，即係譬如又要考試啊咁樣各樣嘢，我發覺佢哋嗰個壓力都幾大啊。係 啊， 係啊，咁我覺得如果壓力大唔緊要嘅，咁如果身邊有啲朋友支持嘅，咁就好緊要啦。打電話上嚟1872388，咁又可以即係傾下或者支持一下自己嘅小朋友或者朋友啊同學啊咁樣，係啦，咁就叫佢哋俾啲心機。係啦，雖然求學都係要求分數嘅，咁但系咧，亦都唔好太过多压力咯。 系啊， 系 又甚乎啲 DSE 嘅考生咧，头先都听到宣传声带啦，又准备要开始 系、 啊，打定气都得噶。 而家打电话嚟，咁叫佢哋咧就准备定加油打气啦 好啊。 沙滩排球你应该听过，但系沙滩足球唔知道你又清唔清楚咧？点解职业球员喺沙滩上面练习足球呢？原来沙滩足球都有好多好处嘅，跟住先至再变成一项正规嘅运动。嗱，好多嘅教练都会认为海滩上面跑步压力较为细，对我哋嘅关节更加轻松。当你跑步嘅时间，沙会产生阻力，所以沙喺跑步嘅时间会令到你消耗更加多嘅能量。另外啊，佢亦都会令到你奔跑嘅时间需要更加强嘅稳定性、速度同埋力量，特别系对身体平衡嘅控制。所以沙滩足球其中一个好处就可以令到你燃烧更加多嘅卡路里。有研究顯示在沙灘上面跑步比球場上面跑步燃燒多 30% 的卡路里。沙灘足球另外一個的好處就是提升盤球的技術。 盘球是足球的基本技能，也都是沙滩上面最困难的技能。由于海滩表面不平衡，沙就会阻止球自动移动，球员需要花额外的力气和专注度去到每一次足球和控制这个球。所以当他们回到去硬地或者草地上面的时间，盘球就会显得更加容易和得心应手了。著名球星朗拿颠奴、尼马等等出色的球员，在休季的时间他们都喜欢在沙滩上面练习的。他们享受足球的同一时候，亦都在艰苦的条件底下训练和提升他们自己的表现。大多数的球员都可以在沙滩足球上面受益，因为他们会变得更加强壮。听完沙滩足球有这么多好处，今日你会不会有机会试下呢？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港台追踪三十一啦，咁啊电话旁边邀请到电视部嘅阿畅，阿畅早晨，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今日唔单止系夜晚有好节目，就连埋咧早上我哋都有好节目，一定要黐住个电视机播， 冇错，咁啊关心香港嘅朋友一定要留意啦。嗱，今日咧就系呢个财政预算案嘅发表日啦，咁就系我哋嘅财爷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咧就会喺呢个朝头早11点咧就会发表呢个财政预算案， 系 咁啊！我哋港台电视32咧会全程直播嘅，等大家可以知道一下财爷呢个预算案嘅演辞系啲乜嘢。咁啊，话说即系而家全面通关啦， 系啊系啊， 又要拼经济，又要为民生啦。咁啊，财爷点样去将呢一个资源运即系妥当、好好适当咁样运用咧？ 嗯， 咁啊，大家记得要留意啦。咁啊。但你话喂，我翻紧工翻紧学，睇唔到财爷发表先呢个预算案， 点搞好啊？ 唔紧要，咁啊放咗学嘅学仔咧，可以咧晏昼嘅5:05睇呢个财政预算案速递2024。咁啊，主持人咧就会同大家总结咗咧，较早前即系等阵啦，其实阿财爷发表嗰个财政预算案嘅重点啦，佢会俾大家一啲分析啦，俾大家一个懒人包，等大家咧可以咧。知道下今次呢个财政预算案嘅重点嘅，咁、 哦、 啊另外啦，咁啊夜晚我哋都会有 cover 到嘅，咁就系港台电视31同埋32联合直播嘅财政预算案论坛2024，咁就系晚上嘅7:30嗰度就会上演噶啦。咁啊呢一个节目咧就喺政府总部嗰度咧举行一个论坛，由本地5间电视台啦就轮流发问，咁啊财爷咧就会藉住回答嗰啲问题咧向我哋市民大众再一次讲解呢一份新一份嘅财政预算案内容。咁啊大家。由早到晚都可以咧，有唔同嘅渠道了解到我哋新一份嘅财政预算案嘅一啲重点啦。咁啊，大家关心，其实一定要关心噶啦，因为我哋影响到我哋 自身嘅问题啦。呢个直头系 系啦，咁啊，记得要留意呢啲节目啦。 系啦，咁我就系关心嗰啲，譬如系子女啊、父母啊，又或者会唔会派糖？虽然之前都有啲风声啊，不过风声嘅就唔知道真定假啦。咁但系一阵间嘅11点嘅时间啦，我10点完咗节目之后录埋音咧，都饮杯水啊。准备定咧就等阿财爷出场。好啦，去到10:30嘅时间，系咪有其他节目可以睇翻啊？ 冇错，咁啊，带俾大家港台电视31晚上10:30有呢个纪录片《追星三女侠》，咁啊讲紧嗰个星咧系星星嗰个星啊，系、 哦、 明星个星，咁啊。一个纪录片啦，咁啊讲乜咧？就话说啦，半个世纪之前咧，我哋其实对即系星星咧嘅认识其实好少嘅。 嗯， 咁啊除咗嗰啲电影啦，金刚啊，即系 King Kong 啊，或者泰山系列呢堆电影，啊、但其实嗰啲系电影嚟噶嘛。 嗰啲电影假噶嘛，系啊， 系啦，佢人扮噶嘛。咁究竟真嘅啲星星系点样嘅咧？咁啊话说，原来当时咧有3位好前瞻性嘅女性咧，去改变咗呢啲事情，让我哋认识星星多啲。咁啊呢一个纪录片咧就系记录佢哋呢3位我哋。话叫做追星三女侠嘅事迹啊，咁佢哋3位咧就轻轻介绍下啦。第一位咧就嚟自英国嘅，叫珍古德，佢就去咗非洲嗰度游啊。英国去到非洲同啲黑猩猩一齐共同生活。 我如果见到啲猩猩咧，即系我咁讲啦吓，即我当我凡夫俗子。如果佢唔系一个笼入边，我其实我都会惊。我细个咧，因为都有同啲猩猩影过相，我发觉佢抱住我嘅时候咧，佢、都几大力，同埋佢身上面啲毛都几拮住我。 佢哋真係嗰隻手臂真係好粗㗎。係 啊，好粗啊。 我即係佢真係孔武有力。一個英國嘅女性，佢點樣可以同黑猩猩共同生活呢？即係呢個節目會睇到啦。另外呢，有一位美國人啦，叫做戴安佛西，佢就去咗盧旺達，即係非洲盧旺達嗰度，同嗰啲山地大猩猩嗰度生活。最終有個悲慘嘅收場。 哎呀 系啦，咁另一位咧就系、是、加拿大嘅色路蒂高地卡斯，佢就去咗亚洲婆罗洲嘅森林，嗰啲红毛猩猩一齐生活。咁呢三位追星三女侠咧，就俾国家地理杂志啊有专题啊、电影啊等等咧报道过好多次。咁但系究竟佢事迹系点样嘅咧？嗱，今晚呢一个纪录片《追星三女侠》，大家都可以重温一下，认识佢哋多啲嘅。 系咯，猩猩咧，对于我哋人类嚟讲，其实即系我哋成日读书都系咁讲，就近亲啦。咁我有見過啲片咧，都相當犀利。佢啲記憶力好強嘅，即係望住個 mon 出一扎數字，跟住仲要叫佢咧就一至到十咧，即係啲數字會消失嘅，就撳翻嗰個位出嚟咁樣嘅。啲猩猩其實全部都做到嘅啫，即係自問講啊。我有試過就係同啲猩猩，佢喺個電視機入邊，我扮同佢一齊去到比賽啦。我老實講，我記得兩三個我都已經輸咗。 即系佢哋其实真系相当有智慧有聪明 嘅，系啊，随时聪明过我添啊！呢啲伤心嘢唔讲，我哋留翻听日再讲啦。唔该，阿蔡，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将在今早十一点发表新一份财政预算案，演辞和有关资料会在预算案的网页同步发放，市民可以在网上浏览和收睇直播。演辞文本和摘要单张将在民政事务总署辖下20个民政咨询中心指定的政府办公大楼、公共图书馆和公共屋邨商场等地方派发。陈茂波在立法会发表预算案后，下午3点会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晚上7点半将出席由电视台联合制作的财政预算案论坛。另外，陈茂波会在星期四朝早8点出席预算案联合电台节目《财政司司长热线》。消息指，政府即将公布的新一份财政预算案将会发行大约700亿零售债券，当中大部分是银债，其余属绿债和基建债券。浸会大学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瑞才形容，政府继续发行绿色债券是名益长者。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如果政府发行基建债券，估计是希望小试牛刀，为未来不同大型基建融资做准备，例如北部都会区和大屿山填海工程。麦瑞才认为，如果是基建发债，最好指明项目，并强调发债要避免将资金用于维持政府日常运作，否则难以透过投资获取回报，偿还本金和利息。南韩实习和住院医生因为不满扩大招收医科生而发动工潮。当地传媒引述政府和警方消息报道，南韩保健福祉部已经向警方举报大韩医师协会5名相关人士，以及在网上煽动医生参加集体行动的发帖人士。報道指，福祉部以不服從醫療法規定的開工令，違反刑法、妨礙公務、教唆或協助等為由，向警方舉報醫協緊急對策委委員長金澤宇、媒體公關委員會委員長朱秀虎、前醫協會長盧煥圭等5人，是爆發工潮後南韓政府首次舉報醫協人士。俄罗斯传媒报道，已故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的律师杜布科夫在莫斯科被短暂扣留后已经获释。杜布科夫上星期陪同纳瓦尔尼母亲争取当局尽快移交纳瓦尔尼的遗体。报道说，杜布科夫获释后未有评论被捕的原因，只是说妨碍他进行律师的工作。纳瓦尔尼的死讯传出后8日，他妈妈在杜布科夫陪伴协助下，上星期6领回儿子的遗体。 纳瓦尔尼发言人话仍未找到场地出殡，声称殡葬行业被禁止为他们提供服务。47岁的纳瓦尔尼是俄罗斯著名的反对派领袖，今月16日在北极地区一个监狱猝死，当局以调查死因为由拒绝向家属移交遗体。纳瓦尔尼的盟友和家人指控克里姆林宫谋杀，但莫斯科强烈否认。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日间温暖，随后一两日显著转凉，气温降至14度或以下。下周初气温逐步回升，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728点，跌62点，成交金额7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010点，跌4点。上证综合指数系报3010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77点，升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比亚迪股份198.3，升4毫。腾讯控股280.8，跌3.8；阿里巴巴75.2，跌3毫；理想汽车180.4，升4.9；美团80.85，美团80.75，跌9毫；网易177.9，升8.9；友邦保险63.7，跌1.5；华润啤酒34.05，跌1毫；建设银行4.98。冇升跌。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6，日元150.47，瑞士法郎0.88，加元1.354，人民币7.198，英镑对美元1.268，欧元对美元1.084，澳元对美元0.654，新西兰元对美元0.613。日经平均指数报39176点，跌63点。港金报1896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2.06美元，卖出2032.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去大榄隧道方向，近住东城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依家龙尾去到深涌村。咁重复多次啦，元朗公路去大榄隧道方向，近住东城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加排到去深涌村。咁仲有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跟住学园街嘅快线咧有交通意外，依家龙尾排到去理工大学。东九龙走廊过海，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跟住学园街快线有交通意外，依家龙尾排到去理工大学，咁大家经过要小心啦。另外跟进翻较早前，俾路炸街西行去域多利道方向，跟住加多近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咗场，不过一带咧仍然车多噶。咁仲有之前江乐道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跟住中山纪念公园嘅交通意外咧，同样已经清理好，依家龙尾去到维港峰。另外仲有青葵公路之前出尖沙咀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同样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就排到去瑞丰花园，仲有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依家龙尾去到碧桃花园。路面情况啦，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车多，依家龙尾去到沙田马场，仲有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都系车多噶，依家龙尾过咗奇德专新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早晨，早晨，九点四十三分，直播室入边咧有嘉明啦、Vicky 啦、小白啦同马奥啦，同听众朋友一齐倾下偈。 早晨 ，Sandy。 早晨 ，Sandy。 系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 Sandy， 今日有啲乜嘢要点唱噶？ 我想点唱俾我儿孙女 Cherry 听，佢今年考 DSE， 好、大压力， 系 咯，而家晚晚读书咧都唔瞓觉，晚晚即系读两个钟到噶咋， 瞓两个钟， 瞓两个钟唔得。 冇又唔想食嘢，又唔愿瞓觉，跌咗身体会好差咯。我话你咁样，系咯，你咁样系唔得咯。 系咯，读两个钟，然后瞓咗觉，我就觉得咁差唔多啦。 系啊， 啱啱调翻转。 我话你读学咗嗰啲嘢已经喺个脑度噶啦，你而家repeat 一次就得噶啦，唔使咁紧张噶。你放松啲，仲考得好啲啊！越紧张就越唔考得唔好啊。 同埋瞓觉其实系巩固记忆嘅重要一环嚟噶， 系啊， 所以唔好瞓觉啊， 系啊，又唔食嘢，搞到个胃有时又胃痛喎、 啊。系、哎，其实咧、啊，你都可以同佢讲，我哋嘅脑袋啊，人嘅脑袋系好需要糖分噶、如果冇糖分，冇、葡萄糖嘅话咧，其实我哋脑袋咧会慢咗个，原来转数、啊、所以食嘢几重要咧。 系啊， 系，我都会同佢讲噶啦。佢变咗佢系好大压力咯，佢成日会觉得考唔到就冇前途冇希望咯。 咁长进嘅呢个谂法都几系呢个谂法都有少少老积、等阿 Uncle O 出嚟讲少少。其实除咗条条大路通罗马咧，我真系好想讲一样嘢咧，就系、是、你可以依家读书嘅渠道真系有好多，你可以做几年嘢、再翻入去校园，即、就、系、是、叫成熟学生咁样去读，亦都会读到佢想读嘅科目咯， 系啊。头先神文爸爸都有讲过啦，就算系入唔到啲所谓名牌大学都好啦，都有其他嘅方式令到自己咧更加有长进噶嘛。 系啊，我头先都听话，其实网上边都可以睇翻好多 Oxford 嘅影片， 哈佛都有免费嘅课程啦。 系咯系咯，耶鲁都可以上免费课程啦，你可以睇下。系啊， 但系佢好固执噶，佢即系譬如佢想读嗰科咧，佢要。即系真系要入名牌大学咯。 佢、有冇话心水想读乜嘢啊？ 佢好似我唔系好识啊，我好似听到讲系类似建筑嗰啲咯。但系好难读咯、 啊， 系好难咯、啊。 咁专业知识嚟噶嘛？ 可能佢对自己要求都好高、 要求好高、 或者身边嘅朋友可能都好努力，所以佢都唔想 系 啊。但系都要同佢倾下就系、是。如果而家佢啱啱又话唔食嘢咁样咧，挨坏咗个身子，就算而家温到书都好， 成日唔瞓觉。 系啊，去到考试嗰日，哎呀，弊啦。咁如果 状态 系啊，冇状态又考得唔好啦。 有一样好好笑嘅嘢，佢过年前咧中咗新冠肺炎，佢跟住话计咗条数，佢三个月后咧考试嗰时，唔会再中噶啦。咁讲， 咁佢就好开心 啲。 佢安心就得啦。 咁样安心啲，佢又惊。你知唔知几时中噶嘛？忽然间中咗，佢话好，而家今次中咗咧都好嘅，提早，即系佢会咁样谂咯。 阿 Cherry 都太大压力啦，我觉得有阵时 好大压力、啊， 听下电台，听下歌咧都可以鼓励到佢啊。 系啊， 咁佢 所以我 系你讲 点咗啊 ？Eden 嗰首歌，佢好中意 Eden 噶嘛？ 系啊系啊。咁啊，我哋今日都听下 最好 Eden 同佢讲句，你唔好咁紧张。 系啦，搵嚟阿吕卓安嘅作品啦，同埋咧呢个邱风泽啦嘅一表人才啦，呢只歌我都好中意嘅。咁我哋一齐听下歌好唔好啊？咁我哋帮佢嘅 DSE 打气咯， 加油 Cherry， 加油 Cherry， 拜拜， 拜拜。 难道我失恋一次就去掘坟墓，还是我余生给批过命题早些归依更好？我心入面没有愤怒，早知努力前无去路，何妨自我嫌弃变一堆泥泞就好。我过得并不好，但是我会活着，等找到真爱里会有自我的 在人前随便展览虚弱，要记得还有租人合约。无谓叫亲戚好友伴我命痊愈，来为这孩子的恋爱时还担心足一辈子，撑得极累亦要撑住，一腔眼泪仍然笑住，明年又变强壮再卷土重来，才哭泣也未迟。我过得并不好，但是我会活着，在眼前随便展览虚弱，要记得还有做人合约。早晚睡一睡，时时点算冲击伤口再重击几锤，过不去想便过得去，难过也忍下去。我过得并不好，但是我会活着，等找到心爱里会有自我的样，此刻努力扮作一表人才，别在人前随便展览虚弱，最重伤时间都不离场，才会最终笑着。我最多受点苦，但是我要活着，必须好好爱我，当作是旧的样，唱段情缘，其他得过一掌，有信心明知未来的誓约。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而家咧好多時我去街市買餸咧，咁啊都我都會買雞嘅。咁買雞咧，咁我又唔會話特登去到指我要呢隻活雞，跟住你就幫我劏啦。咁我始終 都係冰鮮啲啊！你 係我都係買冰鮮嘅多。 係係係，因為我估計你都係有少少禽流感嗰啲陰霾。 唔係喎，唔係喎。 咁點解？ 雖然我自己以前咧，即係有學過廚噶嘛。 係係係。 咁我都會劏魚嘅。咁但係叫我就指住一隻雞，跟住就話你幫我劏咗佢啦。 即係叫君子遠庖廚。 冇錯啦， 定咯。即係話，唉，我見 眼不見為乾淨。 係啦，見其啦，見其生不忍見其死啊。 係不忍見其死咁樣。好啦，咁所以咧，我都唔會咧就刻意去到即係指住又想自己嘅雞嘅，因為我第一我又覺得啦，可能都食有陣時會食嗰啲咧。嗰啲新鮮雞啊，或者有陣時嗰啲叫土雞咧，哇！佢哋嗰個肉個彈力咧都非常之強。就原來我哋即係我自己啦，我食慣咗冰鮮雞之後，要食翻啲咁生猛嘅雞咧，我都覺得佢係相反嚟講係都有啲唔慣㗎。你本身你屋企會唔會買嗰啲咧？譬如內地有好多佢哋嗰啲土香雞啊，嗰啲就走地雞，嗰啲雞咧其實啲肌肉都好犀利㗎。 食雞啊，食湛江雞嘛。如果係喺廣東省嚟講，湛江雞可以話數一數二。 佢哋係啊，咁佢哋有好多嗰啲走地雞都係。 真係好冇有力嘅，平時都咁啊，俾你鋸咗之後咧，咁佢哋即係嗰啲肌肉咧都仲喺度嘅，咁但係你嘅牙齒要夠佢肌肉夠硬啲，係啦，咁呢個真嘅，係啊，嚟睇下歐都有食過，就會真係知道你唔係講笑，係 啊， 好大力扯佢嘅，真係要， 係啊， 我以前咧睇啲人 唔係食嫩嘅喎，食雞， 係啊， 佢哋 真係食乜 餸？小白講得好啱喎，但係咧你咁樣扯啲雞肉出嚟咧，佢當然會攝住牙啦，但係就好有雞味嗰啲，係 啦，冇錯，所以。因为我哋以前咧就成日睇啲人去到食鸡髀咧，好大力扯扯咁样。咁但系我哋由细到大，老实讲，食鸡髀都系咬嘅啫嘛，边使扯咁样噶？咁但系原来系真系要 嘅。我成日以为嗰啲剧情需要嚟嘅。 因为香港又比较多嗰啲叫做加味鸡啦，咁嘅，所以嗰啲肉咧本身都系淋白白啲嘅，即系啲老人家都食到啲鸡髀肉啊，好似淋白白啲嘅咁样。 系啦，系的而且确淋白白啲嘅咁样。好啦，咁啊，其实内地咧仲有非常之多咧出色嘅鸡。品种啊，咁啊，其中如果你话走地鸡出名嘅话咧，有一种叫做固翅鸡，可能大家都会听过，叫做土鸡之王。 哇， 系啦，听个名咧，我真系我咬，我谂我都咬唔到噶啦。佢啲 muscle 已经将嗰啲牙咧就震烂咗。嗱，呢个我冇试过啦。咁因为其实咧，佢个外形咧，原来每种鸡咧都系有啲不一样嘅。 系 啦，咁今次呢个鸡咧，其实佢嗰个望起上嚟咧都系几强啦。咁而且佢嗰、那个整只鸡嗰个嘅叫做鸡嘅 shape 咧都几。靓嘅，咁亦都可能因为佢走动得快啦，咁所以令到佢入边嗰个鸡肉啊个味道，甚至乎咧就系佢嗰个弹力咧就好强，肌肉亦都好强咁样。咁原来香港人普遍嚟讲熟悉嘅一啲好嘅鸡品咧，仲有啲咩咧？就系、是、譬如系清远麻鸡啊，咁啊，譬如先头先阿欧讲嘅湛江鸡啊，呢啲咧都系比较上出名嘅。 清远鸡都出名， 清远鸡都出名噶，系啊，清远鸡都好出名噶。文昌鸡啦，文昌鸡系香港都几常见嘅一种嘅鸡嘅品种。种嚟嘅，亦都好受香港人欢迎啊！咁啊，另外文昌鸡，如果你话要将佢真系煮嘅话咧，其实都几做呢一个海南鸡饭，其实都几好嘅， 系 啦，几受欢迎嘅文昌鸡，因为佢嗰、那个叫做脂肪个量啊，各样嘢咧，喺呢几百年嚟讲都系做海南鸡嘅一选嚟。 啊，好啊，咁大家可以试下咯，即系自己整下又得。如果唔系喺湾区城市入边食下都系正嘅嗬。 系啊，系 啊，大家可以试下揾唔同嘅鸡品种啊。 我的享乐时代， 好笑啊！你哋忍唔住有啲咳啦。我记得嗰阵时咧，有个经典嘅广告啊，跟住咧系扮嗰啲导演话咳。 咳， 哦，咦，我记得啊， 我都记得 啊，系咪咳药水 系啊嚟噶？跟住个导演话咳，我唔系咳，我系咁咳咳咳。 咩？个导演又秒佢噶嘛？ 系啊， 系啊，我记得有冇 系啊？有啲 回忆啊， 八十年代应该系八十年代啦。 呢个咪同嗰个香港脚局嗰个差唔多系年代噶嘛？ 系啊， 系 啊， 系 啊， 唉，我哋都开始记得啲旧嘢啦。差唔多啦， 我哋揾翻多啲新嘢記住佢先。 系，都嗰度近啦，即係退休，我話退休近啦，都近退休啦，真係。我自己啫，你哋好後生嘅。O K， 講到啲舊嘢啊，經典嘢啊，有債咧就要有還嘅。咁啊，尋日啦，以至到係元宵當晚，我哋嘅流動車廣播嘅期間咧，嘉明都有講過呢一隻歌，都唔止一次噶啦。咁啊，終於。多謝陳德順， 係 幫我哋揾到將佢轉換咗，可以播放嘅格式。 陳德順嘅 title 係咩啊？ 超級監製， 超級監製。 我見嗰陣時，李志剛好大聲係 嘛？ 超級監製 ，Super Producer， 多謝佢。即刻為大家送上葉麗儀姐姐嘅《哎呀呀，我個波咧》。 歌名出嚟咯。 系啊，系咪好开心啊？听到 好开心啊！ 系咯，哦，个波咪同啲朋友一齐玩紧咯，踢下波啊，打篮球啊咁样。 嗱，呢只歌咧就系讲高尔夫球嘅， 系啦， 原来一个一杆啊，一挥咗之后咧，真系可以唔见咗嘅。 系啊， 系啦， 搵唔翻添啊！我试过打完之后， 小心啲啊！ 系咯，但系咧，我听到个编曲咧，有啲似《狂欢三宝》咧， 系啊， 嗰啲音乐跌， 好卡通啊，好谐趣啊，咁 系啊，咁希望啊，大家有个开心啊吓，愉快嘅早上啦。咁啊，我哋欠落听众嘅呢啲歌债咧，都会逐啲还俾大家。 我个波咧 就系唔系净系指上海滩噶，都有鞋趣嘅一面。 梗系啦， 好延续欢乐嘅情绪，转个头会有风 show 快活人，拜拜 拜拜。